念儀式。他致辭的時候說，政府將會全力以赴徹查時任政府對平民施暴的真相，包括下令向民眾開槍的官員，查明軍方屠殺無辜平民的情況等。因應當地仍然存在新型肺炎疫情，今年的紀念儀式只有政府主要官員、當年參與民運人士和遺屬等400多人出席。民助人呼籲當年的施襲者向政府坦白，協助調查真相，強調查明民運真相目的不在於處罰，而是要正確記錄歷史，解開受害者心中的怨結。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持续不稳定，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7点，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34点，升137点，总成交金额1,094.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75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21点，跌4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3蚊，升1.8；中芯国际17.94，跌1.22；阿里巴巴203蚊，升6.1；小米集团12.04，系升8仙；信宇光学科技108.6，跌13.9。美团点评121.9，升2.5；中国海洋石油9.08，升6.6；平安好医生102.8，跌9.5；中国平安77.2，升1.5；瑞星科技40蚊，跌2.6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2，英镑9.385，瑞士法郎7.972，澳元4.997，加元5.509，新西兰元4.615，欧元8.3779。每百日元对港元7.2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829。日经平均指数报20,133点，升96点。港金现价报16,310蚊，升2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0.96美元，卖出1,762.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想先提下大家啦，部分地区落雨嘅，咁有啲地方嘅雨势咧都比较大嘅。咁希望揸紧车嘅你咧，真系要特别小心驾驶啊！而家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去九龙咧，就隧道入口范围开始多车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入境事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喺芜湖街。港岛路面方面咧，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咁啊近住维多利亚公园啦，去到城市花园段咧都比较多车嘅，去中环方向。咁另外咧就系中环湾仔绕道嘅北角出口都系多车，有啲挤塞。咁啊，头先问过运输处朋友啦，咁啊纯粹系交通繁忙，冇乜特别嘢嘅。铜锣湾怡和街嗰度咧，因为要进行电车路轨重铺工程啊。怡和街去北角方向，近住铜锣湾电车总站嗰度部分嘅行车线咧，需要临时封闭。九龙方面，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至到德福花园嗰段咧，而家交通比较挤塞噶。黄大仙道部分路段因为爆水管嘅关系，黄大仙道沙田坳道交界去观塘方向部分行车线需要临时封闭。新界方面咧，丁九桥去屯门公路方向桥面一带都多车噶。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咧，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6:57，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5:42。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的保就业计划提出了四大的优化措施，亦都提出了一些罰則的机制。吴太你好。 我是超过65岁教跳舞，没碰过强积金，那即是没有资格了。 李生， 我做飲食行业，公司一样是照放我们无薪假，一个月最低限度要放6天，哪个够胆去举报？举报就是自己得包袱。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做每样嘢都有代价，尤其是违法行为，参与暴动最高判刑10年，参与非法集结最高判刑5年，藏有攻击性武器最高判刑3年，袭警最高判刑2年，刑事毁坏最高判刑10年。做之前想一想，为自己、屋企人和将来想清楚后果，犯法就是犯法，一定要负责。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的精神全城的抗疫。 唉，我都没想过要通宵扑口罩。 现在搞香港人很恐慌， 我们都不要埋怨人家了，自己做自己吧。 自己家园自己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的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不要互相去指责，不要去互相去骂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的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这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些人认为他要争取他的东西用非法的方法去达到，那我们要执法，自然会是不喜欢我们警察的啦。 年轻人关心的不是今日，而是2047。 我们希望他们真的尊重一国两制，是行回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仍是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的家园。 面对再多的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欧嘉伦。 时间来到下午的5:12，今日是欧嘉伦戴着口罩和大家主持自由风，自由风。现在在香港很多地方都落緊大雨啦，昏天暗地咁啊！而家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5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晚7:00。咁天文台预计咧多雨大雨嘅天气都会持续噶。持续几耐呢？见到个天气预报呢，未来9日都有雨落。天文台就话余下嘅时间，本周余下嘅时间呢，天气持续不稳定。本周余下时间即是今日星期一啫，仲有成个礼拜啊。咁啊，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噶。咁今日嘅大雨咧，朝头早落咗一场啦，跟住而家见到咧，天文台嘅雷达图咧有一串嘅雨带咧，正系横过紧香港噶。咁成日睇嚟咧，就系喺九龙半岛啦，同埋香港岛雨势最大啦，已经系录得。好大，好多地方咧都落得超过40-50毫米嘅雨量啦。好啦，自由风，自由风呢一个钟头咧，就同大家要讲一讲啦，系一条市题引起嘅风波。咁大家呢几日咧都听到啦，就系喺文凭市嘅历史科啦，其中一条市题啊，咁就系问咧，其实系关于中日关系嘅问题咧，个结果咧就引起好大嘅风波啦。喺好快嘅速度之下咧，就见到系文汇报大公报咧，就已经系有一啲评论嘅文章啦，系批评呢一条市题啦，跟住教联会啦，到外交部驻港专员公署啦，到新华网啦，都有不同嘅评论咧，系去批评呢一条市题嘅。咁其中新华社嘅时评咧就话呢一条市题咧就系、是。相关的人咧，系咪公器私用，利用考试对学生进行渗透式的洗脑？仲话香港的教育系统就藏污纳垢，荼毒学生，危害社会。而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咧，就形容咧呢条题目咧就系冇讨论空间，只系得弊而冇利。咁 结果咧就系而家咧系教育局咧就要求咧，可以话系史无前例嘅要求咧，就系考评局咧系要撤销呢一条嘅题目嘅。嗱，记住啦，呢个历史科嘅考试咧就已经考咗噶啦，有好多考生咧都系已经答咗噶啦。咁取消一条题目嘅影响究竟会去到啲咩影响咧？有唔少嘅评论就认为咧，如果取消嘅话咧，系会变相惩罚学生啦。而嗰条题目亦都唔系一件真系好严重嘅问题啦。嗱，咁我哋睇翻条题目啦。嗱，呢条题目咧就系历史科嘅考卷嚟嘅。咁历史科嘅考卷咧，就当中有一部分就系讲到二十世纪上半叶嘅中国同日本，咁呢个就系题目啦。而出事嘅呢一条叫做一个分题啦，咁其实就系问紧1900年至1945年间，日本为中国带来的利多于弊。嗱，呢个呢一句咧就系有引号咧括住嘅。咁然之后咧，考卷就问学生啦，就系话你是否同意呢个讲法咧？是参考资料 C 及 D。并就你所知解释你的答案。咁其实成条题目呢是有一板纸咁长的。咁刚才喺个试题嗰度问嘅 C 及 D 系一啲乜嘢呢？咁其中咧就系日本政法大学校长嘅一篇文章，就讲到咧当年啦，1905年出版嘅一篇文章啊，系讲到当年咧日本嘅政法大学咧就系为咗设立一啲新嘅课程啊，就系俾中国人嘅。咁因为当时咧就有好多中国人咧去到日本咧系学习点样去改革国家啦，学习一啲经济嘅理论啦，关于装武备啦。即武器啦、教育啦、等等、法律啦等等嘅学科，咁就话咧，政法大学准备咧系以前咧就要6-7年时间先至能够毕业嘅，咁啊谂住有啲快速嘅课程，咁啊等中国嚟嘅学生可以1年之内咧就会毕业，咁呢个系其中一个资料。咁另外一个资料咧就系关于喺1912年嘅时候咧，王兴啊，当时革命党人啦，就系喺辛亥革命成功之際啦，就係話係俾日本嘅一封信啦，咁就希望咧得到日本方面嘅援助啦。咁但係咧，同時間咧亦都列出咗咧當時咧三井洋行嘅日本嘅一間公司咧，就點樣去借錢俾民國政府，但係咧亦都係有要攞高息嘅。咁嗱，呢啲嘅資料咧就係、首先學生咧就要去答咗兩條問題啦，就係、講關於中國現代化啦，同埋革命黨人推翻清政府嘅時候有幾成功啦。而第三條咧，亦都係最多分嗰條咧，就係、就問翻啦，1900年至1945年間咧，日本為中國帶嚟嘅利多與弊，叫學生咧係評論，並且係用自己所知道嘅嘢咧解釋你嘅答案。嗱，咁呢一個呢一條題目咧，就係、利多於弊呢個字啦，尤其係利多於弊呢個字啦，就被認為係好大問題啦，因為政府或者是教育局话咧，系伤害咗当时咧好多嘅受苦难嘅中国人民嘅感情啦，直到而家都仲有好多嘅老兵啦，同埋中国人嘅感情啦。咁而呢件事咧就系冇得利多于弊嘅，唔需要考虑嘅，一定系弊噶啦。咁所以冇讨论空间，咁所以咧就认为出题有问题，咁啊引起咗一连串嘅风波啊。嗱，大家点睇咧？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5月18日朝早9点，教育局要求考评局取消文凭试历史科具争议试题。考评局秘书长苏国生话会开会商讨， 全面都会睇噶啦，因为考评局委员会佢对呢件事情嘅了解都可能系听到唔同嘅声音啦，咁嚟紧只系有一次咁嘅机会，大家坐埋一齐倾，详细商讨。我哋跟住嘅事情，我哋都明白呢件事情都影响好深远嘅，所以我諗考评嗰个委员会嘅委员佢一定会明白同埋去仔细嘅嚴肅跟进啦。 11:01， 大家睇到啦，李慧琼议员呢係得到40票嘅，我宣布李慧琼议员呢係当选。 立法会内务委员会由陈建波主持选举主席程序，多名民主派议员被逐出会议厅，李慧琼最终成功当选。立法会议员廖长江， 咁我哋期望咧就系将来咧新任主席李慧琼议员咧系能够带领个内会咧系履行根据议事规则里边应有嘅责任。 立法会议员郭荣亨， 只要北京、林郑同埋串同埋呢啲建制派咧，佢就可以全部制度都破坏。基本法系咁，一国两制系咁， 議事規則亦都係咁樣。今日佢奪走咗我主持會議嘅權力，但係佢，我相信佢哋係搶唔走我哋香港人有嘅信念、良知同埋尊嚴。 下晝四點半，政府交代保就業計劃詳情。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總監馮晴淑儀話：大部分情況下，補貼可以在三至四個星期內發放，但涉及職業退休計劃的申請可能需要較長時間處理。 能夠在收到申請之後，我們盡量都希望在三至四個星期裡面是可以完成審批，然後是發放這些保就業的補貼的。咁但係因為牽涉到如果係職業退休計劃咧，即係所謂 also scheme 咧，佢哋需要提供嘅資料咧係比較多，因為佢冇一個強積金信受託人咧係提供一個叫做強積金供款記錄，所以咧可能呢一方面嘅僱主，我哋係需要多一啲時間去處理佢哋嘅申請嘅。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 文凭试历史试题的风波，今日教育局是派人去考评局和他们是开紧大会。另外就是一班中学生也都说要出来司法复核，如果真是考评局要将那条试题是取消的话，那看来很多学生都会觉得即是都几不满下。好了，电话里面就有教协理事历史科教师张旺的。张旺你好啊。 你好， 你好。嗱，睇翻刚才都简略咁讲过条试题啦，有好多人我谂即系听到嗰个问题咧，就系话1900到45年间，日本为中国带嚟嘅利多于弊，咁啊叫考生去评核，叫考生去评价嘅时候，都会觉得咦，点解咁问嘅咧？系咪有啲奇怪咧？点睇咧？ 其实个问法系一啲都唔奇怪嘅。即系就住一件事嘅利同弊去比较，然后去用资料同个人所知去答，系一般历史科考生都掌握嘅技能嚟嘅。 嗱，咁杨润雄就话喺呢件事上面，即系佢讲紧就系、是日本侵华啦，就冇所谓利嘅，只有弊嘅吓。咁、但系睇翻其实条题又唔系问日本侵华嘅、哦， 绝对系啦。咁如果纯粹条题目系问日本侵华系咪利多于弊？咁係另一個故事啦。咁但係條題目根本就唔係純粹集中去問日本侵華嗰一段嘅歷史，咁所以學生有好多其他答嘅空間 咯。咁嗱，見到啦，教育局咧亦都批評啦，就係唔止話日本侵華啦，而係講緊佢提供嗰兩項資料咧，即係所謂資料 C 同 D 咧，都係1905年和1912年很初期的事來的，港中日關係這兩個資料是不全面的，是偏頗的，你怎麼看呢？ 其實如果大家細緻留意同一份試卷，其他題目入面都是用一個相同的形式去設計的，即是它的資料是集中在某個部分，是刻意這樣設計給學生去討論，那就不是特登這一題就特登去給那些的偏頗的資料學生去作答了。 点解要咁做呢？我谂好多听众或者未必明白嘅，就系点解历史题出题要用一啲咁嘅资料呢？ 因为历史资料题系评核学生嘅能力为主嘅，就唔系评核佢嘅价值观。咁而评核能力嘅时候，系要考虑到学生佢已有嘅知识究竟有几多。咁如果我哋喺资料入边系俾一啲大家都好熟悉嘅资料，或者某一个时期嘅资料，咁就变咗唔系考核佢嘅能力啦，就可能系考核佢背诵嗰個知識嘅純熟程度，咁呢個唔係我哋歷史科考核嘅最重要嘅目標咯。 咁其實你見到，譬如話呢個歷史科喺資料 C 同 D 講緊一啲似乎日本嘅援助對於當時中國嘅一啲情況啦。咁你覺得呢啲資料如果話要改變嘅，不如如果要出嘅話，係咪要講多啲有关日本侵华的一些史实的资料，等学生可以不会说，即是最少说个考题不会说被人讲到很偏颇咁呢？ 其实我想最基本考生呢，他一见到个题目是问到去1945年，他没有可能不会联想到这个日本侵华的史实的。所以在资料里面是不是要一定有日本侵华的资料呢？其实就绝对不是啦。咁所以係唔會因為咁而令到學生就冇去答嗰部分嘅史事咯。 即你作为一位历史科的老师，即系见到呢啲题咧，其实啲学生系要点答先至叫做高分啊？ 有几个重要原则嘅，首先就系佢要准确去理解同埋运用嗰两项资料啦。咁其实有啲人都话两个资料都系讲紧啲利处，咁其实仔细去睇资料 D 咧系有利嘅表面，但系实际上系隐含咗一啲弊处。咁学生其实如果佢睇到又解释到咧，咁系相对比较个能力系比较高。咁除咗用资料之外，就当然，我哋嘅呢啲歷史資料題咧，係必須要用到大量嘅個人所知嘅。個大量嘅意思咧，就係起碼要諗到兩至三個相關嘅事實，去幫佢去做組織個答案。咁可能佢用呢一個個人所知嘅量或者個論點，係要比個資料更加多，咁先至係為之一個理想嘅答題咯。 咁但係嗱，見到話政府嘅講法就係、是。利多於弊呢個問法咧，其實係有問題嘅，因為你整體嚟講一定係弊噶啦，一定係日本侵華一定係弊噶啦，冇得唔需要討論嘅。你點睇咁呢個講法？ 首先就題目唔係淨係要求討論日本侵華，咁就算係討論日本侵華咧，我哋都可以有好多角度去睇。咁利同弊亦都唔係就咁講係利或者係弊，咁就等於解決咗件事。我哋都係要去返歷史嗰個客觀嘅事實去探究，去研究個影響。咁而有時一啲嘅影響表面上係利，但係日後引申出嚟可能係弊，或者有一個相反嘅情況。咁所以歷史嗰個嘅判斷就唔係純粹話單憑一個表面嘅利或者弊就等於代表曬这个过去的真相。 咁教育局副秘书长康陈翠华呢，佢就出咗篇文啦，就係讲緊一啲大是大非嘅题目，好似侵略谋杀种族清洗嗰啲呢，就唔需要引导学生去讨论个正面价值嘅，因为呢即係大家都知道呢根本就係一定係弊㗎啦。咁你点睇呢种讲法？ 我觉得有啲历史事实係不容抹杀或者忽视或者否认嘅。咁我哋歷史老師亦都唔係要去灌輸一套另類嘅歷史事實俾啲學生。咁但係我哋去學習歷史嘅時候，我哋係除咗知道一啲事實之外，我哋亦都要諗下喺個過程當中，我哋有啲咩歷史嘅教訓學到呢？我哋如果面對其他嘅情況，究竟我哋可以點樣去回應唔同嘅困難、挑戰等等。咁所以我哋去学一啲所谓大是大非嘅嘢，都可以有唔同嘅角度去处理同一个课题。咁所以正正系因为呢一个多元性，我哋就系必须要再细啲啲去讨论，或者睇下点解嗰个系所谓大是大非，点解系一个定论。 咁而家教育局咧就好强烈咁样，好强硬咁要求教评局咧就要取消嗰条问题嘅。你觉得如果真系取消嘅话，对于考生嗰个分数会点样影响法咧？ 佢其实咁样要求考评局取消试题系好唔尊重考评局啦，亦都冇一个即系经过专业讨论而得出嘅一个说法嚟嘅。咁所以我哋会好担心呢一个咁样决定会系用一个非专业嘅考虑去凌驾咗一个考生公平嘅利益。咁如果考生佢系冇咗一部分嘅分数，我想不到有什么方法是完全可以公平地去评核返那些考生那个的成绩。 因为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呢，就是一些考生可能觉得这条容易的或者得心应手的，他们会用了比较长的时间去答这条问题。无形中其他的题目可能他们用的时间少了，或者想着拿的分没那么多的时候，而取消了这条的话，其实是对于那些考生是不公平的。 我谂无论个考生用咗几多时间去答呢条题目，都系一个好唔公平嘅对待。因为我哋其实首先冇办法去知道翻究竟每个考生用咗几多时间，或者佢对于条题目嗰个嘅期望，或者佢目标攞几多分数。咁如果教育局有方法可以追溯翻，可以计算翻所有考生佢投放咗嘅时间，或者佢嗰个写嘅答案嘅话，咁可能佢会諗到一啲方法去处理呢个公平性嘅问题。 你作为历史老师啦，咁呢件事发生咗之后，你见到原来教育局系对于呢啲话题系有啲咁嘅諗法嘅时候，你对于以后去教呢一科有冇啲乜嘢嘅新諗法呢？ 我諗 作為前線老師，我哋要去堅守翻我哋所相信嘅學科嘅專業，同埋究竟歷史教育嘅本質係乜嘢咯？咁如果係一啲其他嘅壓力施加落嚟嘅時候，我哋都係希望盡力團結去應對一啲我哋唔知道將來會發生咩事嘅情況。 嗯，咁但係譬如你哋教嘅時候，或者係去教啲學生點樣應試嘅時候，你哋嘅方法會唔會有啲咩改變 咧？我諗其實我哋喺歷史學習入邊，冇一啲咩絕對嘅話題係完全唔可以討論嘅，而討論亦都有好多個層次。咁所以我哋希望都係喺日常嘅教學入邊可以促進到學生思考，同埋幫到佢哋養成一個歷史視野，去整全去睇呢個過去嘅歷史咯。 好，唔該曬你，張旺，唔該曬。張旺係教協理事，亦都係歷史科嘅教師。大家對於呢個試題嘅風波，都唔係風波，可能係風暴嚟嘅。點睇？打電話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保就业计划详情，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话，申领第一期补贴的雇主需要遵守承诺，在今年6、7、8月的资深雇员人数不能够少于今年3月的雇员人数。政府發放的工資補貼金額需要全數用於雇員工資。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總監馮晴淑儀說，相關網頁明日推出，今個月25日開始接受申請。他預計98%雇主可以在申請的3至4星期之後獲取補貼，大部分自雇人士亦都可以在3至4星期之後獲取資助。馮晴淑儀說，如果雇主在補貼期間未有將領取的當月補貼全數用於支付雇員的工資，政府會取回未有用於支付工資的補貼金額。如果雇主在補貼期間任何一個月有資薪的雇員總數少於今年3月的雇員總數，當局會以方程式計算出罰款總額。卫生防护中心公布，截至今日下午4:00，没有录得新增新型肺炎本地确诊个案，累计维持在1055宗确诊同1宗疑似个案。消息指，政府倾向延长限制最多8人聚集的限聚令，以及其他禁止营业等措施多14日，但是会考虑有条件放宽某些活动或者场所的限制，最快听日公布。中学云鹏市历史科一条有关中日关系的试题引起争议，教育局罕有地要求考评局取消有关试题。课程发展议会、香港考试及评核局历史委员会主席刘志鹏赞成取消那条试题，认为出题不理想，提供的两份阅读资料都是单一方向，有很强的引导性。對於有意見認為，由於題目的討論空間少，只有一個答案，所以對學生來講較容易處理。劉志鵬認同有關講法，但指出這個並非出題的專業做法。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表示，注意到中國政府威脅要干預美國記者在香港的工作，警告任何衝擊香港自治的決定將會影響華府對香港地位的評估。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強調，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任何外國政府組織與個人都無權干預。趙立堅批評美方不斷將打壓中國媒體的行動升級，嚴重干擾中方媒體在美國的報導活動，嚴重干擾兩國人民交流，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要求立即糾正錯誤，停止對中國媒體的政治打壓。又說如果美方一意孤行，錯上加錯，中方必將採取堅決的反制措施。 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持续唔稳定，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7点，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想先提下大家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咁部分地区亦都落雨嘅，揸紧车人你咧要小心驾驶。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龙尾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住入境事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暂时是东九龙走廊过海比较多车，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在模糊街附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都多车了，龙尾在彩虹隔音屏。港岛路面呢，现时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至到城市花园段就比较多车嘅，而中环湾仔绕道东行咁近住呢个北角出口呢亦都系比较多车噶。九龙方面，柯士甸道西，柯士甸道西去九龙站近住海船门一带呢而家比较塞车噶。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一路去到太子道东近住旧机场油站都是车多行车缓慢的。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至到太子道东近住旧机场油站现时都是多车的。而观塘道西行去龙翔道近住九龙湾启业村至到德福花园段都是比较多车。新界方面就大埔公路的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沙田乡市会路至到美林村段现在都是多车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欧嘉伦，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咁我哋刚才咧就系一路讲紧就系而家历史试题嘅呢一场风波啦。喺电话里边咧，我哋联络到考评局嘅历史委员会主席刘志鹏嘅。刘志鹏你好啊， 喂你好，有 嘅系啦。咁啊，呢个历史委员会咧就其实系喺每次考试之后咧，都会有每一科都有个委员会啦，去睇翻嗰份卷啊，睇下学生答成点啊，写翻份报告嘅。咁刘志鹏咧本身亦都系历史学者嚟嘅。嗱，刚才听新闻咧都听到你话，即系认为呢条题出得唔理想嘅，系咩原因咧？ 唔理想有幾個方面嘅，就喺技術上面咧，佢唔係好照顧到，譬如話兩邊嘅，譬如如果佢需要學生去評論正反兩邊嘅咁樣嘅歷史咧，咁應該有啲即係兩邊嘅材料喺度先得嘅。 嗯， 咁你睇到嘅就係佢提供嘅兩個材料咧，其實都係即係一個方向嘅咁樣。 嗯， 咁呢个就唔系好理想嘅呢啲。 嗱，即系教育局就话系偏颇啦，但系你睇翻嗱两份材料，相对于整个时期嘅中日嘅交往咧，你有两份有三份几多份都系偏颇噶，即系永远都唔会完整噶。其实有啲讲法就系话呢啲材料系要刺激学生嘅思考啊嘛。 唔系，即系你要方向性啊嘛。 嗯， 譬如你第一题咧，第一个材料你就话、喂，去即系清朝嘅人向呢个日本求助啦，培养帮佢培养啲人才啊。咁第二个咧就系王兴啊，咁啊同呢个日本咧就叫做即系喂寻求财政支持咁，咁都系正面，即系一个方向，正面地睇到即系中国向日本求助，日本 帮助中国咁啦，系咪？ 仲有个引文都话，即系讲紧系铁矿点样去借贷都 系 有啲讲法就话其实有经济侵略嘅意味。如果学生睇得出、答得出，嗰啲咪分辨到学生嘅高低咯。 嗱，呢个讲法系非常之即系准确嘅。 嗯， 吓咁当然呢个材料本身佢又未系好完整咁样，你睇到咧，佢引文一。话引文二咧，嗱引文二咧就有啲位佢就省略咗嘅，引文三下边都有啲，即系其实佢冇完整地将呢、這个即系汉野平嗰个问题咧喺度交代，咁啊当佢交代咗啦，咁呢个题目咧，即系呢个材料咧系有佢嘅即系叫做隐藏嘅问题喺度啦，好，咁啊学生识答梗系好到不得了啦，但系你唔好忘记呢个系。呢、這個題目咧，成件夾埋都係即係只係要求佢用好短嘅時間去回答嘅。即係如果你話第 C 嗰部分八分，佢要咁深入咁去摸通呢個漢冶平公司，其實唔係借錢益你啊，我係俾一錢你，但係咧我立咗你漢冶平啊，我就喺度控制住你啲資源咁。咁呢啲答法咧？其实应该在卷二那里出呢就理想很多的。学生有45分钟他可以反反复复去处理即日中关系里面的这些正正反反的问题。 但是也有很多老师就说其实那个问题即是 C, 即是 出问题的那个问题就是1900到1945年间嘛。即他们就会觉得其实学生其实学了很多就是讲紧日本侵华前前后后的很多事实。你見到去到1945年咧，一定會答好多關於日本侵華嘅嘢，然之後佢自己去作出一個結論。 係 嚇 嗱，就講呢一道部分咧，其實咁講都 OK 嘅，係咪啊？學生一定會識嘅日本侵華。但係點解問題會設為係1900至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咧？即係講用反話嚟刺激啲學生去寫呢個日本侵華，係咪咁樣咧？ 嗯，我睇条题啦，我唔系呢方面嘅专家啦。咁 咧， 因为前面 其实为你好嘅咁样。 吓，唔系，因为前面咧，嗱，前面嗰啲好似好正面嘛，主体嚟讲好正面。吓，咁然后嗱，我以为考历史系咪都要考啲学生点样去理解史料嘅嗰种批判能力咧？咁呢度系咪可以考到呢啲嘢咧？ 嗱，其实咧呢一个卷一咧。其实有重点就是考这件事的。即是说呢学生呢读了譬如说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中日关系这样。那他在课堂上面在教科书上面他学了这件事了。那我们在这个时期里面呢找一些历史的材料他未必见过的。或者找一幅漫画或者找一个实物给他看看他可不可以将这个材料实物漫画同佢學過嘅嗰段嘅歷史嘅知識咧，結合埋一齊，又作出一個論述啊嘛。咁呢個就係即係我哋要考學生能唔能夠活用佢嘅歷史知識，去處理佢認識嘅歷史嘅時期裏面嘅問題咩？咁呢個係就係呢個精神就係咁咯。哦，咁如果你話，我哋俾到佢1900-1905去到1912咁樣，咁下面呢我哋就問佢即係1913到1945嗰啲你自己喺屋企將你學過嘢拎返出嚟啦，咁呢個呢個嘅責任呢或者呢個嘅做法呢就應該喺卷二嗰度去處理嘅。嗱你睇卷二係好多呢類問題嘅，咪一個好大嘅好闊嘅一個時段啦，裏面處理比較上需要即係複雜啲嘅論辯嘅題目，咁喺卷二做咯，嚇、這個好合理嘅。咁呢度咧就變咗有啲甩咗，譬如話如果佢資料 C 就係講緊譬如1900幾到1910幾，咁資料 D 咧我就講緊呢個1903幾到1940幾，咁成件事就唔同咗嘅。咁你即係話成個資料嘅嗰、那個。提供咧係涵蓋咗成個範圍啦，咁我哋問呢個範圍嘅相關嘅事情咧，你就唔會引導，即係唔會出咗一個問題就係、是，喂，究竟你想我答啲乜咧？你就係講咗兩個喺上面嘅嘢，咁下面又要個答到四五年， 有啲老师，有啲老师话，其实呢啲题型好多时都系咁，因为一个时期嘅大历史嘅问题，佢可能提供某一个阶段嘅资料，其他嗰啲就要你自己按你所知去答啊嘛。 系。 都见到其他试题都系有咁出 嘅，都有咁出嘅。即系我只能够话咧，系有咁出，呢个系事实。我睇过晒前面嗰啲咧，我哋间唔中都会出啲咁嘅题目嘅。咁系咪一个好嘅问法咧？系咪好嘅题型咧？其实我唔可以同意咯。因为点解我哋唔可以喺个资料提供上边咧，系涵盖埋要学生答嘅嗰个咁样嘅时间咧？其实亦都有咁嘅题型嘅，系好多呢一类题型，就系我问你。我嗰三十年嘅嘢，我就提供嗰三十年里面嘅正反两面，或者唔好话正反咧，系唔同角度嘅材料俾你讲，俾你睇，咁你咪去答咯。 系咁，刘教授，咁 正常嘅做法啊嘛。 系啦，咁我听你咁讲嘅话，咁我又有少少奇怪，就系、是、如果系咁嘅话，系咪严重到要取消嗰条试题咧？啊，即系话类似嘅题型以前又有，其实我就咁听落嚟，其实可能系一啲好技术性嘅问题。咁点解要取消嗰条？你赞唔赞成而家话要取消嗰条题目咧？ 我讲咗啦，我赞成咗啦，你都知啦，系咪啊？你唔使再问多一次啦。咁呢个题目要取消咧，咁呢个决定咧，其实系有利于解决晒呢个题目引起嘅啲问题。譬如你话有老师话咁，喂，我又听到有老师话俾我听，佢好担心啲学生咧睇咗上边资料 C 同资料 D 咧，咦，两个都系咁。咁正面嘅，咁有利嘅，咁下面即係利多於弊，仲係咁樣喎，係利多於弊呢個引導式嘅一個提問，咁你唔同唔同意呀？咁啊，喂 A 呢，唔係呢個高中嘅學生，如果佢即係稍一，譬如話準備不足、信心不足，或者佢呢有個習慣，你知唔知呢？即係我諗老師都會講嘅，佢哋會教學生去答 paper one 嘅時候呢，睇清楚嗰啲出嚟嘅嗰啲資料，究竟裏面佢提示嘅傾向性係點？就你又要順住呢個方向咧，去揣摩咧，就會係容易啲攞到分嘅。咁呢一題咧，最令我哋不安的地方就係上邊兩個題兩個資料咧，都係正面嘅，都係一個方向嘅。嗱，看野評嗰個 hidden 嗰部分咧，一般咁樣睇落咧，未必睇得出嚟嘅。好啦，下面呢就問一個利用利多於弊嚟問一個可能期望係學生去答弊嘅一個咁樣嘅問題呢，係好奇怪嘅呢個問法，呢、這個設題嘅方式係非常之奇特。 但係取消咗呢條題可能引起更多嘅問題㗎喎，即係有啲學生會好傷心啦，或者唔高興啦。咁另外會唔會令到外界對於成個文憑試究竟你搞乜嘅呢？ 咁即係當然引起啲問題呢，就我都可以理解嘅。即係而家有咩風吹草動呢，我哋都會聯想好多問題嘅。咁我想指出呢，就係話學生如果是取消了这一题，特别是这个题目的二的 C 这部分呢，那我讲的八分来的。那那个就是处理办法，我不知道考评局怎么做啦。那因为这一题是必答题啦，那所以取消了它就不存在有人答了没人没答到，这个第一。第二就是如果你说怕他们用了很多精神而又没办法只得到分数，咁你可以俾晒八分佢㗎，人人八分，咁咪乜事冇囉，係咪呀？咁另外就話會唔會引起一個問題，就係、是、喂，呢、這個係即係教育局粗暴介入呀，咁樣你有冇睇過咁耐有呢咁嘅事情發生過呀？正如我喺個即係櫃台嘅訪問裏面都話，喂，呢個係好 special 嘅例子嚟嘅，呢個係好特別嘅，同埋佢嗰個成個由設定呢個問題到佢用嘅嗰個用語問嘅方式，我哋係覺得佢即係技術有問題，專業有問題，操守有問題，幾樣都有嘅。 操守喺邊度有問題？ 喂，你點可以話問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啊？點講得出嘅？1900年至1945，點讀歷史㗎？呢個切題呢個人？ 咁問一個問題，咁其實考生可以話係弊多於利噶嘛？我諗大部分都係咁答噶。 嗱，好简单啫，你中意即系讨论嘛？如果将佢变成咗1900至1945年间，日本为中国带来的弊多于利，咁问得唔得咧？ 你系咪觉得咁样改就会好啲啊？ 喂，咁样改梗系好啲啦，系咪啊？你成个1900至1945成个中日关系里边嘅主调啊，就系、是、日本咧系对中国有野心，有野心，然后对中国侵略啊嘛，跟住造成呢、这个即系、就是、中国嘅巨大嘅即系人命嘅伤亡啊灾难。喂，呢啲系好主线嘅历史发展嚟嘅，你将呢条主线调转嚟问啊？ 咁你觉得系咪即系弊多于利咧？其实嗰个问题就解决咗。 嗱，弊多于利咧，个问题就解决咗一个相当嘅部分，即系起码咧，佢冇即系拗曲个扭曲个历史嚟提问啊嘛，系咪啊？嗱，未解决到偏颇问题嘅，因为佢都系咧喺上面咧提供嘅资料，如果佢下边咧两个引文，如果下边嘅引文咧，佢将汉野平嗰个部分咧。佢仔細交代咧，咁就變咗兩個唔同嘅方向嘅資料咧，咁樣咧就合當。咁但係咧都不足以達到1945年嘅。 我見到有啲歷史科嘅老師就話，佢覺得如果咁清楚再俾埋其他侵華日本侵華嘅引文咧，就其實太容易啦。對於好多考生嚟講咧，測試唔到佢哋對於日本侵華即係。嗰段時間嘅 啫，其實好簡單，成件事情咧根本唔應該問到1945。如果你淨係出咗上邊嗰個引文嗰、那個 C 同埋 D 兩個資料咧，就應該由1900係講到去有一條款之前啦嚇，即係大概1910幾呢個咁樣嘅十幾年咧、哦，其實我覺得好多去討論嘅。 明白，我想问一下啦，既然系咁多都系一啲出题嘅专业嘅问题嘅时候，点解之前成个审题嘅委员会冇发言嘅咧？你自己点睇？系咪中间有漏洞？ 只能够咁讲咯，我都唔知个审题委员会系点样组成嘅，佢点样操作嘅。咁而家呈现出嚟嘅试题咁样，咁你只能够话审题嗰度出咗问题咯。点解咁多人都睇到嘅？唔係話淨係歷史學家睇到，普通人都睇到，係咪學生睇到，咁啊都會出現到嘅。咁好明顯就係個過程裏面係出咗問題咯。係咪啊？ 咁點樣去補救咧？而家 點樣補救咧？未能，因為佢嗰個叫考評局啊嘛。考評局唔該自己去做一下啲內部嘅即係補救先啦。係咪因為？即係內部嘅結構性問題啦、管理問題啦，或者係即係人事問題啊，各等，咁呢個係一個啦。另外就係、是、喂，可能你要即係大規模啲睇睇，喂係咪咁樣即係做一個即係公開試卷呢種做法係咪要 review 一下，即係成個程序點樣發生嘅？因為出咗今日呢個問題咧，我覺得係都係一個幾嚴重嘅，即係唔好話疏忽咧，一個幾嚴重嘅漏洞咧。點解會出現咗一個咁嘅題目？ 應該加多啲乜嘢措施去即係堵塞呢個漏洞？ 我好相信咧，如果呢、這個機制可以有多啲嘅，譬如話監察嘅，咁樣嘅即係程序喺裏邊咧。是会好啲嘅，我唔知道里面系点样发生啦，你即系我一定再声明，因为佢都几保密下嘅。咁但系好明显，你出咗嚟咧，你从一个出嚟嘅结果，你翻转头睇嘅时候咧，你好相信呢一样嘢中间一定系程序上边有出咗问题啦。你当然这个咧，亦都系即系个题目咁样设定咧，亦都系唔专业嘅，唔系唔道德嘅。技术上是不足的，你都可以看得到的。 好，明白，唔该晒你，刘志鹏，唔该晒。系刘志鹏，系考评局历史委员会主席。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 我哋諗住咧一連幾集咧講幾個英式英文咧口語成日聽到嘅一啲字。如果大家本身學英文唔係話太着重英式英文咧，咁咧就未必會平時用得太多呢一類嘅字。咁我哋今日第一個講嘅字咧就係 daft，daft。咁 daft 點解咧？第一件事咧就係佢係一個 adjective， 一個形容詞嚟嘅。咁通常咧個意思咧就等於 silly 啦，或者 stupid 啦咁嘅意思，即係蠢蠢地咁解。OK， 通常用於英國嘅日常口語咧就會聽到多少少。例句最常聽到嘅啦，我哋 don't be daft， OK， don't be daft， 即係咧唔好咁蠢啦， OK， 唔好傻啦咁嘅意思。咁或者咧有時如果是一些比較親密的對話 ,don't be daft, 就是好像我們廣東話的哎傻豬來的不要這麼想啦。好了，給一個例句大家先。如果有人說 ,Oh, I'm never gonna find my love, 那麼我來緊都不會找到我的真愛的了，那你可以跟他說 ,Oh, don't be daft, or come on, don't be daft, you're the sweetest girl in the world. 就哎，唔好傻啦！你系即系世上最 sweet 嘅女仔嚟嘅，咁样咁你就可以用 daft 呢个 daft。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好啦，对于历史科试题嘅一场风波，大家点睇咧？电话里边有黄先生，黄生你好， 系主持人你好啊， 你好， 系因为我小朋友咧，佢就系今年考历史科嘅，咁佢同我讲过咧，佢话其实呢啲唔系阅读理解嘅，咁即系如果你冇读过历史嘅人咧，你当阅读理解咁睇完嗰两篇嘢去答咧，就梗系偏颇啦。但系佢哋读咗三年咧，其实成个历史发生咩事咧，即系一个負責任的考生，他為自己學業負責任，他是讀到清清楚楚，所以呢即如果你一些不識的人講其實不奇怪，但是如果有些即譬如我見有些校長譬如何漢權那些，他本身讀歷史，但他為了個立場而都扭曲整個考試的話，他即我們會覺得很不開心。第二件事就是其實即希望成年人你想清楚你的決定，可能你可能在政治上你會有利益，但是為什麼要這樣玩小朋友呢？剛才我聽到我不知道那個誰，他說不如個個給他八分，他一樣可能他邏輯一定是有問題的，給他八分和取消條題目結果是一樣，你是沒有辦法可以令到一些花了比較多心機在這條題目的同學仔去補償他們。 黃先生，你說你的你仔仔還是女女都是考這科嗎？ 我小朋友， 小朋友考這科嗎？ 因為其實他還有未考的，那我叫他不要理那麼多，不要看那麼多新聞，因為他接下來星期六還要考的，但是他有跟我談過這一件事，即是我覺得不要為了政治，不要將政治帶入校園，這個是他們讀了很多年已經很辛苦，為什麼要為了你們一些政治利益而去冒冒然這樣說去 cancel 一條這樣的題目，有沒有想過其實真的認真讀書的那些小朋友究竟他付出些東西呢？即是我不想大人經常把政治放下去的校園度，咁係你定時唔出呢啲題目係定時嘅事，我唔理你。喂，但係你冇理由今年大家咁認真讀完書，然之後因為你哋嘅政治立場，你無端端話，所以呢條題目就唔跟何方。以前取消嘅題目可能係出錯數，你根本計唔到。 係 呢條佢哋一直都係咁做㗎。 呢次唔同。好，唔該曬你啊，黃生。我哋把握時間咧，再聽多陳先生嘅電話。陳生你好，陳先生係請講。 你好。是，我想話咧，呢條題目咧，其實出嗰個係好有問題，我諗大家都睇到噶啦。教統局就係即刻 stop 咗呢條題目咧，我覺得其實已經遲咗啦。正如你話齋，其實有個機制有人 review 噶嘛，但係點解冇 review 到？咁見到有問題，其實即 stop， 我覺得已經係遲咗，而遲咗去做就好過冇做。咁同埋條題目咧，其實我覺得係出得好有問題嘅。即係我打個比喻啊，即係話，譬如話有個小朋友俾個暴徒殺咗阿媽。咁十年之后嘅成长对佢利多于弊咧，咁其实同嗰条 DSE 题目一样嘅，啊， 咁其实咧，日本侵华，佢嗰个问00年到45年，其实喺民初嘅时候咧，咁日本同中国嘅关系，你唔系全部都系侵华噶嘛，咁所以佢系咁问，即系其实佢谂住可以俾学生答多好多嘢嘅，啊。 我會覺得條題目係真係出得好有問題咯。就算你講話之前可能日本對中國有啲咩好嘅影響都好，咁好明顯呢段時間係有侵華噶嘛，係咪先？ 嗯。 咁你即係 set 個氹去叫啲小朋友答題目嘅時候，其實即係好唔公平咯。其實條題目係根本有問題，應該一早 cut 咗佢，冇 cut 到而家先 cut 嘅話咧，其實係。即系唔啱之中都冇办法，而家要 cut 咗佢啦。 好多谢陈先生嘅意见，我哋听一节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啊，咁想先提下大家咧，就雷暴警告仍然生效，咁啊部分地区亦都落雨嘅，揸紧车嘅你咧要小心同忍让啊。隧道情况先啦，讲咗。而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附近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咧就排到去维园道噶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去湾仔之路，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芜湖街，尖沙咀线龙尾温思劳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多实街，龙翔道龙尾钻石山站附近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地同埋创业集团控股、五大跌幅股份、陶逸控股、红宝资源、晋东控股、汇联金融服务同埋未来世界金融。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2，日元107.29，瑞士法郎0.973，加元1.407，人民币7.122，英镑对美元1.213，欧元对美元1.082，澳元对美元0.64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港金报16,310蚊，比上日收市升2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2.28美元，卖出1,764.09美元。港汇指数109.1，无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啊！报告隧道情况先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分别排到过咗嘉华国际中心同埋太古城嘅。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咁啊窝打路道龙尾就近罗福道，龙翔道龙尾就喺虎山道附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咧九龙入口咁啊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将军澳隧道而家出去呢个观塘道方向呢都系多车啦，龙尾喺电话机房。港岛路面中区嘅干诺道中去金钟方向近住临时街至到顺德中心嗰段比较塞车㗎。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至到城市花园段亦都系多车。九龙方面啦，咁观塘嘅开源道呢去码头方向近住观塘港铁站对开呢之前就发生过轻微嘅碰撞，咁但一带都好多车，加上落雨嘅关系啦，咁龙尾去到鲤鱼门道近住李安苑，而将军澳道下行呢龙尾就去到启田道㗎。亚加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带都系多车啦，龙尾过咗九龙医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一路去到太子道东近住旧机场油站仍然是车多行车缓慢的。而太子道东去观塘呢近住新蒲岗御港湾那段呢亦都是多车。还有就是窝打路道啦，窝打路道沙田段啊，窝打路道九龙塘段去沙田方向现在都是多车的，龙尾去到亚街老街。窝打路道沙田方向九龙塘段多车，龙尾到亚街老街。至于新界啦，而家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沥源村至到城门隧道嘅沙田出口都系多车。丁九桥咧去屯门方向交通都系繁忙。咁现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深井嗰段咧，亦都系多车。仲有就系呢个西贡公路，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南边围路一带咧，现时都系比较多车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调解任务嘉宾梁国玲医生。 人與人交往裏面先要處理了個情感，最誇張大家都懂得講的火遮眼，但是不是火都可以生隻耳仔，生隻耳仔就沒有溝通，結果就是大家各走極端，那會出現極化。 香港電台第一台，我們在乎你。 要預防疾病傳播，應確保去水渠的隔氣彎管內有足夠的水，每星期將約半公升清水倒入每個排水口，還要定期檢查洗手盆、浴缸、座廁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滲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應立即安排合資格技工檢查和維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裝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喺呢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的精神全城的抗疫。 唉，我都没想过要通宵扑口罩。 现在搞香港人挺恐慌， 我们都不要埋怨人家，自己做自己， 自己家园自己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的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不要互相去指责，不要去互相去骂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地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这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些人认为他要争取他的东西用非法的方法去达到，那我们要执法自然会是不喜欢我们警察的啦。 年轻人关心的不是今日，而是2047。 我们希望他们真的尊重一国两制，是行回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仍是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的家园。 面对再多的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郑成龙。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咁喺直播室里边咧，有两个戴住口罩嘅人啦，吓主持系欧嘉伦啦，郑成龙系今日嘅时事评论员啊。 欧嘉伦好，各位听众好。 系啊，咁见翻啊郑成龙，亦都代表喺依一两个礼拜以嚟咧，咁我哋嘅节目都慢慢回复正常啦，就系评论员咧翻嚟直播室一路见住面倾偈啦。啊，我谂起一件事嘅就 系， 我谂喺依三四个月嚟咧，今日我自己做节目啦，吓每个礼拜可能一次，最多两次咁咧。 是 今日咧讲嘅题目全部同疫症系冇直接关系嘅。 哦，系啊， 系啊，嗱，我哋五六点嘅时候讲教育局嗰个历史科考卷啦。 哦， 跟住而家我哋准备由而家到八点钟都同疫情冇直接关系噶啦。 哦， 不过问题系疫情系慢慢退去嘅时候咧。有好多問題就一路湧住嚟啦。 係 啊，咁嗱，今日阿鄭成龍喺度就最啱啦，因為鄭成龍以前咧就做過監警會啦。 係， 而監警會咧，即係唔知係咪千呼萬喚嘅報告啦。咁上個星期尾就出咗啦，1000页嚇。 係， 而家鄭成龍就攬住嗰四本好厚嘅書。 係 嚇，有啲乜嘢即係發現咧？ 44万字，系厚过《书剑恩仇录》嘅，因为《书剑恩仇录》得43万字啫。吓， 嗯， 咁其实份报告如果你就咁睇咧，其实就唔系咁全面嘅。其实如果你连埋佢哋，应该系附带一条影片咧，就系讲每个场景咧，究竟系佢哋得啲咩资料翻嚟，去砌翻即系唔同嘅时间里边有咩有啲咩发生咧，系容易啲理解嘅。咁，嗯，但系我听监警会而家个宣传委员会主席讲咧，佢就话未做得切。咁所以咧就迟啲会发放嗰条影片，咁但系系咪嗰条影片加埋呢本武林秘笈咧，我哋先至睇得到究竟成个时序系咪点样咧？ 条影片有咩特别咧？即系嗱，好多片我哋已经睇到都唔知点分噶啦。 系，啊，我谂喺监警会攞嘅影片咧，应该会比我哋一般喺坊间睇嘅多啦。例如佢哋可能会睇到港铁俾嘅资料啦，又或者系可能系警方佢哋本身佢哋有啲警员带住嗰部机，佢可以录到嘅影片啦。 咁加埋呢啲咧，先会成件事系可以跟住一个时序咁铺排翻出嚟。 嗱，咁你成份報告啦，咁你就咁即係睇咗都唔少嘅篇幅嘅時候，到而家你覺得有冇啲乜嘢特別要即係、值得要注意嘅地方呢？ 注意嘅地方，其實我睇呢份報告啦，我覺得有一個章節就係唔見咗嘅，個專家報告去咗邊度？即係外國專家報告去咗邊度？咁呢個究竟去咗邊？點解會唔見咗呢？另外一樣嘢，我想 本來有報告咩？ 外國專家你使咗咁多錢都點都有兩隻字俾你噶嘛？咁究竟佢哋講個監警會係究竟係權力問題令到佢做唔到啲嘢啊？做唔到啲乜嘢啊？定係點樣？這個要留意啦。另外一樣嘢就係、其實喺呢段時間裏邊嘅，其實監警會講咗警察做得唔好，或者有啲示威者有啲行為令到嗰件事情係激化咗。但係佢哋冇講到自己究竟喺呢一個過程裏邊，究竟錯失咗啲咩時間？在那個時間裏面沒有做到什麼，有些章節例如說到是、警員向天鳴槍，其實他看過其他外國的例子，其實原來是不建議這樣做的，因為流彈是會影響到其他人的。根據監警會條例裏面，其實監警會是有責任去建議警務處處長，或者告訴警務處處長這些是有問題會衍生投訴的，他們要處理。但是為什麼，其實我們記起第一次鳴槍是2016年2月的，就是在有個交通警員在那個魚蛋運動的時間開槍，到現在旺角蘇聯的時間，去到現在都說的其實又有很多次向天鳴槍的，這些行動這些行為是不是合法，監警會為什麼這麼久的時間都沒有做一些事呢？有些這些就積下來就令到件事是難處理了，還有催淚煙又是、究竟是怎樣發催淚煙才是對呢？是不是應該子彈是不是胡椒彈球是不是不可以打膊頭以上？這些建議如果及早做可以輸到部分的 民憤呢，咁其實嗰件事可能未必會激化到而家咁嘅， 即係你意思係呢份報告既然要講嗰啲嘢，而其實都係嘅，即係你見到佢哋睇翻嗰個事實嘅一啲列表咧，我就覺得你要寫呢啲嘢早寫咗啦，使乜搞咁耐咧？ 係啊，咁你因為你本身嗱好簡單咧，有個司法覆核啊嘛，個司法覆核就話喂，咦你冇權咁做，其實唔係喎，睇大環境，監警會無論係佢自己認為是要處理他的日常職務要做的事之外的，另外八一司亦都有可以做的建議的嘛。那監警會條例裏面既然賦予了你們這個權力，為什麼你們不一早做呢？要等到這麼後才做呢？那這些其實這個章節應該放在裏面，就是監警會其實應該是做些什麼，那就可以交代到市民知道，不要只是賴警方，亦都不要只是賴示威者，監警會在中間是有責任。 咁但係你剛才呢鄭成龍呢都講到嗰五個消失了的外國專家啦，咁大家仲記得嘅就係舊年年底嘅時候都幾震撼嘅消息，就係、本來要揾翻嚟嗰五個專家就係即係提供國際嘅視野啊嘛，咁但係佢哋中途就叫做真係跳船啦，就唔再做啦。咁其中有一啲咧，就其中一位啊 Clifford Stott 啊，咁佢直情係都講到幾不滿下噶啦，咁認為個權力係唔足夠啦。而嗱，啱啱即係呢份報告出咗之後冇幾耐咧，呢一位嘅專家咧就喺自己嘅 Twitter 嗰度咧就話。他自己寫緊一份報告，他自己寫緊一份報告，其中就是講緊用他自己的資料加埋呢份報告的資料咧，就係、做一個即係學術性少少嘅研究啦。好，佢又未講嗰份報告幾時出嘅，就話要6月9日之前出，即係一週年之前出。咁而咧當中就係有佢好粗略咁啦，見到佢個簡介啊，就係話咧，佢好粗略咁將七月即係舊年六月到大概七。到九月的時候分成三個階段，而第一個階段就是當初六月的時候很多的示威遊行在港島區發生，跟住就激化，同埋跟住就蔓延到不同的區域。他很簡單的一個提綱揭領的意思就是話，其實以後的激化主要就是因為警民之間關係的問題而令到成件事激化。 同意的，咁即某個程度上嚟講，如果在呢個警民個關係變化之前，有一啲人出嚟係將嗰件事降温，或者係又做一啲舒緩緩解嘅工作，解釋到件事嘅，其實係唔會變化到去咁樣嘅。咁所以頭先我先講就話，監警會係咪有責任咧？又或者係政府 冇政府保安局的话嘅，系咪中间亦都有啲嘢需要做咧？咁要睇一睇呢位专家有啲咩讲法。即系喺我个人嚟讲，我觉得如果中间系加咗监警会嘅元素落去咧，未必会激化到咁样。 嗱，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我自己都睇嗰份报告，就发现咗一件事咧，就系都唔系一件事咧，系好常见嘅一啲写嘅方法咧，系。有陣時咧，我分唔到究竟係監警會嘅意見，定係警察一方單方面嘅意見。佢嘅寫嘅方法係有少少含糊嘅。咁嗱，最明顯嘅一個例子啦，就係喺個總結裏邊尾二嗰段啊。係嗱，總結裏邊尾二嗰段咧，佢就寫到明係監警觀察嘅。嗱，四個小題啦。 係 監警觀察，跟住咧就總結緊成件事，就係話似乎意味住香港社會正被扯向一個恐怖主義嘅年代啦。嗱咁嗱，恐怖主義呢個字咧，就喺近乎總結最尾嗰段出現啦。咁啲記者就問阿梁定邦啦，監警會主席，你點樣調查得出呢個結論啦？咁佢竟然話就係呢個唔係結論，係警務處長自己講。咁但係個標題咧係講緊監警觀察嘅，即係話究竟監警會去做緊乜嘢嘅咧？佢聽完警務處長講去。佢將佢嘅字眼，將警察嘅一哥嘅字眼用咗嚟做自己嘅結論，但係佢自己又好似佢自己話係信咗警務處長講嘅説話，就用咗係做結論。嗱呢樣嘢，我覺得係好影響成個報告嗰公信力 啊！你容許我咁講啦，我哋睇個報告啦，就唔好睇下主席講咩啦。點解咧？即係其實我無意得罪啊主席，但係其實佢講嗰幾個委員會咧。其实佢都讲错名嘅，即系喺嗰个简报会里边，咁所以其实就即系唔好太着重阿主席讲啲乜嘢，我哋就睇个报告本身啦。咁同埋其实我相信成个报告都系监警会嘅即系受薪嘅职员写嘅吓。咁啊，主席只系嬲尾去即系做 proof read 系啦，即系睇翻即系嬲尾嘅即系系咪适合，系咪用词系咪恰当咁样嘅啫。咁但系喺里面嘅章节咧，其实都清清楚楚讲咧，就系话边一啲系警方话俾佢哋知嘅资料。每一段的话嘅绝大部分都有监警会本身就自己嘅观察所得嚟嘅意见嘅。咁所以呢啲系分得清楚嘅。 我自己见到嘅就系即系好多过程啦、程序啦， 系 警方嘅单方面嘅信息嚟嘅。 系我完全同意嘅呢一度，因为其实我觉得做得唔好系咩咧？就系、是、其实喺唔同嘅情况之下咧，我哋会以前啦吓喺李克强事件咧，我哋会有啲叫做 IPCC interview 嘅，即系我哋监警会咧可以接见一啲人嘅，唔系俾口供嘅，纯粹系俾意见嘅。其实喺呢啲事件里边嘅，你能够接受得到公众系俾啲图片啊，俾啲相片啊，或者俾啲意见你啊，咁其实点解唔俾佢哋上嚟见咧？因为其实好似好多啊，例如阿林卓廷又有，另外一个教大有个前会长又话佢有啲意见啊，咁但系监警会从来冇接触过佢，亦都冇攞过啲资料，咁所以得出嚟嘅而家就俾人个观感就系佢哋所有收翻嚟嘅资料咧，都系从警方得嚟。咁而喺公眾上邊攞嘅咧就唔夠足夠咯，咁就令到個報告咧俾人嘅感覺係偏埋一邊。但係我相信寫嗰啲同事咧就無意咁做，但係就係冇即 係呢個就係個先天嘅問題啦。係 冇錯，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監警會嘅委員本身話哦唔係，我哋開放嘅，我哋可以做一啲咩面見嘅，我歡迎你哋嚟嘅，咁可能個效果又未必一樣。 好啦，嗱咁啊，成份報告首先我哋大概傾咗一啲即係整體嘅問題啦。其實份報告咧喺不同嘅日子咧，即係發生。都唔同嘅事情，例如721、83、831咁样啦，咁都有独立嘅章节去讲翻成件事嘅。嗱，咁我哋不如嗱讲下721事件啦。咁揾埋元朗区议会副主席麦业成喺电话里边嘅，麦业成你好啊。 你好。 我不如揾埋麦业成一齐倾下，就系721事件里边咧，监警会个报告咧，真系好长嘅。咁但系你见到咧就系佢曾经讲，即系报告里边咧就话。新界北总区咧曾经三度联络警察总部指挥同控制中心，要求增派人手嘅。咁但系三次咧都话系因为要处理港岛区嘅示威啦，就派唔到人嚟啦。而喺个报告里边咧，亦都有提到，其实咧有快速应变部队喺元朗系喺度嘅，但系咧就迟咗出发啦。跟住就话咧，其实之前咧就虽然话收到好多999嘅电话，但系亦都有警员咧巡逻嘅时候，去到凤游北街嗰度见到一大堆白衣人嘅。咁但系佢就话白衣人当时冇动作嘅，所以就冇理佢哋嘅，就走咗添嘅。嗱，麦业成就系你都系之前咧已经系向警方提供过呢啲线索噶啦嘛。吓，睇完呢份报告，你觉得呢份报告关于721嘅白衣人袭击嘅事件，你点样睇咧？ 我覺得咧呢份報告咧監警會完全係偏頗嘅，似乎咧就好保障警方嘅。因為雖然監警會咧曾經係約過我上去嘅，所以俗稱我再俾口供啊，或者提供 意見，即係都有聽你意見嘅， 有聽過嘅。咁亦都講喺監警會報告當中咧，都有我提供啲圖片相嘅，就話我就喺七一當日中午咧就通知咗警方，就係話有啲人想話會可能有機會咧，就夜晚咧就喺留喺個西鐵站咧伏擊啲市民嘅。 嗯。 咁第二就我亦都除咗中午同警方聯絡咗呢件事，警方同我講咧，佢話有部署嘅，知道呢件事有部署，指揮官都知。咁好啦，夜晚我都親自打咗兩次999啦，同埋一次同個警長通過電話波石，但我八點鐘同個警長通過電話啦，就話同北郊好多白衣人喺度聚集啊，哇，帶埋啲藤條，類似藤條嘅東西啊，熱隊啊，衝曬喺嗰個行人路上啊，行車路上喎、啊，阻住行車路喎、啊。咁同埋九點零鐘亦都打咗兩次999通嘅電話，就因為收到信息。有个所谓厨师被人打啦，咁、但系监警会就成份报告当中只系提到，系有啲咁嘅信息，不过警方部署失当咁嘅啫，同埋咧就居然够胆话人哋多人打九九系瘫痪咗你个九九，其实呢啲似乎讲到好似市民唔啱。 其实那个位置都有啲奇怪嘅，因为即系讲到点解部署得或者应变得咁慢咧？监警会咧有几处地方咧都话即系有好多市民打999就瘫痪咗成个嘅运作，咁啊令到咧警队之间嘅沟通出现问题。其实我睇嚟睇去咧有啲唔系好明嘅，多人打999又点会令到警队沟通出现问题咧？冇理由系同一个系统噶嘛？ 呢 个系一个问题点，就系话即系市民。有求助，亦都見到有啲人，因為當時打完廚師之後咧，嗰啲白衣人咧就好囂張嘅，將啲自己影埋啲相掟上網啊嘛，所以好多市民睇到呢啲都打電話啦，同埋樓上好多街坊啊，住喺附近街坊咧聽到人嗌救命咧，打救救，咁警方居然有第一冇人嚟啦，因為我最切身感受嘅，我八點通知警務人員，警務人員話佢哋有便衣喺現場噶啦，冇事嘅，好啦。当时未打交啊，未打人啦、啊。咁好啦，到九点零钟到啦，大约可能十零廿分钟唔系确实啦。总之九点半之前啊，打交通咗嘅。咁跟住我再隔十五分钟再打你九个。其实真正听到警车声经过嗰阵时咧，其实有冇时间咧？应该十点十五分咁上下到啦。咁即系我打完九九通咗，知道嗰度有人打人，咁多白人聚集打市民。999最后通知到警车嚟嘅时间，接近系40分钟啊！咁其实呢啲解释唔到嘅，但监警会完全冇提呢样嘢，只不过提到就系、是、佢哋似乎好似就要组织多啲警察嚟。咁其实报告都讲到，当日原来有200个警员噶嘛，有200个好多噶咯。 系啊，有三分一系啲快速应变部队，但系冇出动嘅，咁最后即系迟咗啦吓，啲白衣人走咗先去到现场啦。其实即系嗰份报告都有提过咧，就系系当时系应变唔够快嘅，系有啲嘢忽略咗嘅，系有提到嘅。咁但系整体嚟讲吓， 好少一样嘢，因为监警同我见面嗰时，个副秘书长同我见面嗰时，佢一直问我由元朗警署去西铁站步行要几耐，搭车几耐？我话步行咧十分钟行到噶。元朗警署到元朗西铁站，搭车如果直路咁啊，私家车几分钟得啦，轻铁5分钟唔使。咁但系点解咁隔成个几钟头都冇警察上到西铁站呢？因为喺印象中西铁站俾人打，有市民求助嘅时候，你应该我谂十点咁上，到真正警方嘅防暴队上到西铁站，你我啲在场系见到佢嘅。阿尤丽琴都倾过偈，嗰阵即系十点，大约11:15到啦，咁上下上落啦。咁但系成个过程都个几钟头、啊，其实警方交代唔到。似乎监警会呢份报告咧，嗱，成份报告当中咧，整个721咧系警方绝对失职嘅。咁但系监警系完全冇提呢样嘢，我觉得呢个真系一个问题咯。似乎监警会真系好偏颇去警方咯。 咁其他部分咧，有冇留意到其他部分有咩意见？ 嗱，其他部分如果单个七二一啦，咁佢个报告其实 十一点十五分咧，即系我喺西铁站，我都同楼下人倾过偈。当时防暴队带上嚟，我同佢讲话，有啲市民咧，即系好惊啦，又要要求保护。但系当时警方对话，要保护嘅市民企旁边，佢一定会送你翻屋企。咁跟住冇几耐，其实中间嘅过程大概半个钟头到，其实佢哋带队又带啲防暴队进入月台，跟住又追出口落翻去嘅，隔咗唔够廿零分钟，结果追出口又一班白衣人追出追。飞出口西铁飞出口咧，入翻嚟拉起铁闸入嚟进入打人啦。咁啊，即系阿柳春光当嗰时俾打穿咗头啦，都系嗰次。咁其实呢个报告亦都冇谴责警方点解同一个出入口落咗地下以后，佢究竟系咩原因？令到啲白衣人又上翻嚟，佢又唔知道咁样。其实警佢都唔完全冇去谴责警方或者系质疑警方呢样嘢，觉得呢份报告有问题。 好好，唔该晒，麦业成，唔该晒。元朗区议会嘅副主席，刚才讲到，即系警方同啲白衣人就系啱啱打过照面，又冇阻止佢哋啦。嗰份报告都提过嘅，就系话当时啲白衣人系冇任何动作啊，即系警方撞到佢哋嘅时候系冇任何动作，所以亦都冇做任何嘢。 系我谂，其实如果睇翻成个章节咧，就见到其实即系讲紧七二一嘅事件咧，其实最多即系成份报告里边七二一，其实监警会已经用咗好多字眼咧，系讲话警方咧喺呢度做得唔好嘅。不过就系喺瘫痪999中心嗰度咧，其实佢讲唔到嘅理由嘅，即 系 好明显市民当然有需要先至打999啦。咁呢个情况。 佢嘅理由就系点解话啲市民特登瘫痪咧？就系、是、话因为有网上面人号召打。但系呢个之后嘅事嚟。 嗰个唔系一个理由嚟嘅，实质上就系有需要先至打。即系例如我屋企停电的话嘅，打去电灯公司咁，就因为我有需要啊嘛，系咁嘅情况。 嗱咁啊，有关七二一嘅事件同埋八三一嘅事件同埋成份监警会报告，大家仲有啲咩意见？打电话嚟1872311， 作出决定。东京寻日新增五宗确诊病例。是自3月22日以来首次录得五宗或以下感染个案，大阪昨日更加是自3月9日以来首次单日零确诊。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28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持续不稳定，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现时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有关港珠澳大桥嘅消息先啦。咁啊，较早前咧，咪受强风影响啊，港珠澳大桥嘅主桥嘅行车时速咧，曾经系减慢，而家回复正常噶啦。隧道的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分别去到和富中心和太古城，东区海底隧道很多车，龙尾分别排到去和富中心和太古城。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分叉位，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现在都塞车了，龙尾分别去到浙江街，狮子山隧道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在罗福道，龙翔道的龙尾在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沙田九龙入口都是繁忙，龙尾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但是其实现在观塘绕道西行去九龙湾的支路都相当之多车的，龙尾去到丽港城那边的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咁而家即系话翻去将军澳方向啦，龙尾到观塘绕道近住太平洋贸易中心都系非常多车啦。港岛路面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啦，去到城市花园段咧，仍然系交通繁忙噶。九龙方面啦，咁而家观塘道西行去龙翔道就多车嘅，龙尾去到牛头角港铁站附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交汇处一带仲系多车啦，龙尾去到旧机场油站附近排到太子道东噶。亚皆老街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带都系多车，龙尾去到九龙医院附近。窝打路到沙田九龙塘段亦都系多车，龙尾到亚皆老街附近。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荃青交汇处嗰度咧曾经系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不过就比较多车啲。大埔公路的沙田市中心段仍然是多车，去上水粉岭方向由沥源村一路去到城门隧道的沙田出口都是多车，青沙公路那边都有龙尾排到去积云街的。 仲有就係呢個丁九橋啦，而家丁九橋去屯門公路方向仲係多車嘅，而屯門公路去元朗深井嗰段亦都係繁忙。仲有就係西貢公路近住南邊圍路嗰段咧，去西貢方向亦都係多車啊。最後環保署提醒你，停車適時有助改善路邊空氣污染問題噶。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會。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今次疫情和社会的状况一样反复多变，将会是一场持久的战役。 香港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马仲义， 大家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毅的决心，一同勇敢地去捍卫这个城市的价值和健康。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星星关注 香港家书。 保就业计划为雇主提供六个月雇员工资补贴，分两期发放。第一期在5月25号至6月14号接受申请，6月底前开始发放，全数补贴需用于工资，雇主不得裁员。有为雇员工强积金或设有职业退休计划的雇主都可以申请。3月底前已开设强积金户口的自雇人士可申请一笔过资助。详情浏览 ess.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郑成龙。 个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今日评论员系郑成龙。 欧嘉伦好， 系啦。刚才一路都系倾紧就系监警会啦，即系好多人等紧嗰一份嘅审视报告啦。嗱，我喺度睇嗱，刚才讲到721事件，即系元朗袭击事件啦。嗱，嗰件事当然对于日后成个抗议同埋警民嘅冲突有几深远嘅影响嘅。咁嗱，睇到监警会嗰份报告咧，721嘅章节好大啦。咁我反而我比较即係介懷嘅一件事咧，就係見到佢形容翻成件事，即係白衣人同黑衣人咧，佢用好多嘅篇幅咧去形容成件事嘅， 係 都好多頁嗰度，我諗即係十幾頁嘅。咁但係喺大部分嘅形容裏邊咧，佢會形容係白衣人去打黑衣人嘅， 係 白衣人係追住黑衣人上去嘅。嗱呢樣嘢我似乎覺得係一個其實同事實係有出入嘅，因為最少咧就係你見翻所有嘅片段咧，白衣人打嘅人咧，當然有黑衣人啦，但係亦都有好多普通似乎著住白裙嘅女士啦，亦都有好多著住其他顏色嘅似乎係乘客嘅人啦。但係成個報告咧就好注重咧就係白衣人係真係打黑衣人嘅，白衣人嘅武器係有武器嘅，咁但係咧就冇講清楚咧，即係其實咧。即係佢到最後嘅結論就係、是、似乎係兩幫人嘅毆鬥，就唔係話一種對市民嘅即係毆打。咁嗱呢樣嘢咧就見到，即係我會覺得係咪嗰個事實，就算喺事實上咧，都係同我哋見到嘅畫面係有好大出入。 係呢一點的話講，我諗佢哋個即係我唔知係委即係班委員係點樣睇咧，因為佢哋其實就我聽佢哋講話，睇個報告見到就係話佢哋見到有啲片段就係話有啲黑衣人咧就換咗衫扮翻正常普通人咁樣，咁所以咧啲白衫人咧都係其實同啲黑衣人打緊嘅啫。咁但係佢哋呢一個判斷咧。睇落去就未必係好全面，因為唔係所有人都係咁樣扮嘅，你唔排除真係有啲一般嘅市民喺度，或者真係有一部分係放緊工噶嘛。咁但係好似就係佢一足高咧，就講曬所有全部都係黑衫嘅人，就俾白衫嘅人打，就搞到個講法就好似李老師所講，就係話兩班人毆鬥咁樣。但係其實係有啲無辜嘅市民喺裏面嘅，呢一點我諗佢哋係真係冇寫得清楚。 系即系呢啲事实上嘅问题都唔好讲点样去理解啦。即系事实上嘅问题都系有出入嘅话，就真系有啲令人怀疑究竟即系呢份报告嘅有几大嘅可信性。嗱，另一样嘢咧就系、我唔知道大家睇嘅时候咧，都应该会发现嘅。嗱，监警会讲到自己冇调查权啫嘛， 系 咁，但系喺一啲嘅事情上面咧，佢又好落到好几实切嘅，即系好实在嘅结论。譬如话周子洛嘅即系佢不幸。死亡嘅事件咧，咁佢就喺份報告裏面咧，就寫得幾清楚，就話咧係佢嘅講法咧就係話即係屬於揣測啊， 都幾肯定嘅口吻，話屬於揣測，冇根據同警察有關。咁但係佢係咪已經睇曬所有資料咧？係咪真係調查過咧？點樣可以落到呢個咁肯定嘅結論咧？即我就有啲疑問。 嗱，我諗喺呢一度的話，佢只係能夠單憑警方嗰個調查嘅調查嘅結論嘅啫，因為佢本身真係冇調查權啦。同埋另外一樣嘢就係喺呢件事件裏面嘅，佢哋本身去睇一啲重要啲嘅文件，我諗相信都係困難嘅，因為佢哋個講法就話冇投訴。當你出現冇投訴嘅情況之下咧，佢哋連即係審閱一啲警方本身內部嘅資料都係唔可以嘅。 嚇、啊，咁係咪講多咗咧？如果咁樣， 其實係嘅，我同意你嘅講法嘅。 所以嗱，呢個就係、是、我自己見到嘅一啲都幾明顯嘅一啲問題啦。嗱、啊，我哋繼續講埋落去就係八三一事件啦。嗱、啊，即係八三一太子站發生嘅事情啦。嗱、啊，當然及後就引起好多傳聞，話係咪裏邊有死人而係被冚住咧？咁喺呢份報告裏邊咧，就係話完全冇證據支持嘅超乎尋常嘅主張啊！即係佢認為話太子站有人死咗，然之後有人係掩飾事件咧，係一個完全沒有證據支持的超乎尋常的主張，並不可信啦！嗱，呢個係即係呢個其中一個好主要嘅結論啦。咁另外咧，佢亦都提到咧，就係當時咧，講翻嗰個情況嘅時候咧，就話係因為有示威者就試圖逃走啦，喺拘捕行動嘅時候，咁就走咗落地鐵站，咁所以咧就警務人員咧就去追捕啦，而追捕嘅時候咧就用咗一啲警棍同埋胡椒噴霧去制服示威者啦。而喺成件事裏面，大家比較關心嘅問題就係即係豐太子站係做乜嘢咧？咁嗱，呢份報亦都話咧係可以避免其他示威者入內支援，屬於合理嘅決定。咁但系同時咧，就係認為咧，警方、消防處、醫管局同地鐵喺反駁謠言嘅時候反應緩慢，反應緩慢就係反駁謠言，即係公關溝通方面啦，同公眾嘅溝通做得太慢嚇。 係嗱，其實如果睇翻個時序，監警會睇嗰個咧，就係話佢想講翻早少少時間咧，其實係有一啲黑衫嘅人咧喺地鐵裏邊咧就打咗一啲即係同佢哋意見不合嘅人，咁跟住咧就叫咗警察過嚟，咁跟住去到太子站嗰邊咧，咁佢哋作出咗個即係疏散，即係要驅散啲人啦。咁喺與此同時的話咧，喺個站外咧就有一班人係想入去做支援，咁所以咧就警方做了一個咁嘅決定，就要封站。咁其實個報告就想描述一件咁嘅事。咁究竟之後有冇死人，或者係佢哋做得好唔好咧？咁佢監警會就覺得佢哋個封站決定係冇錯嘅。咁點解咧？係因為如果有大量嘅人入去呢一個車站裏邊咧，一會搶犯啦。咁第二的話嘅會影響到裏面疏散或者驅散嘅情況啦。咁喺呢一度的話嘅，咁佢只係從警方嗰邊個攞翻嚟嘅資料咧，其實佢哋呢個判斷咧就即係冇問題嘅。咁、但係點樣判定有冇死人嗰部分呢？我就覺得有啲匪夷所思。嗱，雖然我自己個人覺得嗰個站係冇死人嘅，但係我唔會睇咗佢呢份報告嘅講法就話，哦，香港咁人煙稠密，咁多對眼睇到，冇機會有啲咁嘅可以隱藏得到嘅。但係會唔會用一啲時序或者係當時嘅目擊證人，或者係一啲影帶可以俾大家睇到數翻啲人頭，或者係俾翻啲唔同嘅，例如消防啊、救護啊，佢哋俾嘅證供啊，可以寫得清清楚楚，令到人哋更加信服咧，我覺得咁樣寫個報告就會比較好啲。 即係你覺得未夠說服力？ 冇辦法說服。如果我想用呢一份報告去說服我身邊唔信嘅朋友，我覺得即係好抱歉做唔到。但係我自己本身當然啦，我頭先都講過一次，我唔信有死人。但係如果你要我攞一份報告去說服身邊嘅人，我做唔到。 但係你話啲片啊，咁會唔會嗱成日都話喂有法庭噶？有法庭有案件審緊咧，嗰啲證據就唔可以拎出嚟住，咁成日都係咁講 嘅。係，但係有啲公開嘅相片係唔影響到嗰個司法程序嘅，或者司法內即係包括嗰個案件裏邊嘅內容嘅，其實係可以公開得到俾市民睇嘅。 好啦，嗱，電話裏邊咧就有八三一嘅一位被捕者，教育大學前學生會會長梁耀廷嘅。梁耀廷你好啊。 系你好 嘅，系啦，八三一当日你都喺站里边啦。嗱，睇完呢份报告，你觉得有啲咩不足之处？ 我觉得不足之处几样啊。第一就系佢份报告自称佢想做嘅嘢系全面地描述每一单事件嘅还原翻个 timeline， 还原翻个时间线出嚟，还原翻个事实出嚟啦，然后再去评价警队嘅行为啦，然后再向警队或者政府作出建议啦。先在描述事實那一層他已經做得不夠 完善，我想好像剛剛鄭先生所說，他是很難去用來說服任何人， 因為佢入面嘅寫法，佢只係採用咗好多警方或者政府政府唔同政府部門嘅說辭啦，亦都冇採用好多民間調查團隊啊，或者我哋嗰啲被捕人士本人嘅說辭啦，亦都舉個例，我自己電梯嗰個位被捕嘅，對於我哋嗰個位嘅經歷咧，其實嗰份報告可以差近乎係隻字不提啦。咁如果按照警方嘅邏輯，佢執法。做執法行動，佢拘捕咗一班疑犯，佢呢份報告竟然隻字未提，其實呢樣嘢都唔合邏輯啦。至於佢封站個決定咧，即如果佢嘅原因係為咗防止犯人逃走，其實除咗封站之外，佢絕對有能力、有人手、有資源用其他方法去做一件事，而唔係用一個封站嘅方式去處理一班一齊困喺車站嘅無辜乘客咯。即我覺得呢份報告係。冇一个意欲去好公正、好持平、好全面咁描述嗰晚嘅事情。 你觉得最少仲有啲乜嘢系好严重地遗漏咧？ 我觉得最好佢遗漏嘅系，或者咁讲，大家关注嗰晚嘅事件，除咗系所谓有冇死人嘅谣言之外，系嗰晚好多人话呢个系一个警暴嘅表现，系一个滥暴嘅表现。警暴讲翻警察对于嗰晚喺车上入边嘅人使用嘅武力咧。其實份報告是很少提及的，甚至是我會覺得他是有意地不去提及某些事情，例如車站裡面列車裡面有一對男女是我們看回傳媒的片段所見，很明顯是被這個胡椒噴劑噴中過，然後報告是沒有提過他們可能或者他們的確有受胡椒噴劑影響，只是說他們受這個混亂情緒、混亂的場景感染，令他們感到恐慌。那對我們來說，這個是一個證據確鑿嘅係唔去描述某啲對警方可能有害嘅事實咯。 監警會咧係冇聯絡過你啦，係嘛？ 冇，沒有，沒有。 嗱，當時 我認識嘅被捕人士都冇， 即係你認識嘅都冇，或者即係你認識當時喺 在場嘅其他喺條電梯度嘅人啊，佢哋都係冇被接觸過㗎，係嘛？ 係咯。即係我哋被捕人士喺被捕咗之後就認識個對方，就互相 keep 住有交流嘅。大家都話今警會冇任何人揾過我哋咯。 咁嗱，即係你覺得就算佢今警會揾你哋，你哋會唔會講咧？你信唔信任佢哋咧？ 我個人嚟講，我會喎。 嚇，唔會乜嘢？即係。 唔係，我個人嚟講，我會。 你會去？ 起碼同佢講翻我當晚經歷，我見到嘅嘢咯。希望。佢份報告係有可能包含翻我哋嘅睇法咯。 明白。好，唔該曬你，梁耀廷，唔該曬。 好，唔該曬。 梁耀廷咧就係八三一當日咧係企喺電梯上面嘅嗰一班嘅被捕嘅人士其中之一啦。咁佢亦都係教育大學嘅前學生會長。 係歐嘉倫，不過要咁樣睇，即係有一部分被捕人士其實佢哋自己有意見嘅。其實除咗監警會主動即係邀請之外咧，其實呢班被捕人士又或者想俾意見嘅人士咧，其實喺嗰個報告初期或者話監警會邀請人哋俾資料嗰陣時咧，其實可以主動提供，即係話或者我有嘢想講都得嘅。佢可以提出咁嘅要求嘅，咁如果唔接见咧，咁你就可以话佢。咁但系因为其实咧，有啲同学或者有啲被捕人士嘅，未必好似一啲区议员或者立法会议员咁出名嘅，其实未必即系监警会系真系知道晒啲名咧。你要佢哋邀请晒所有人咧，其实有难处嘅，因为佢唔可以喺警方攞啲资料，因为佢冇调查权啊嘛。 即係可以主動啲，你意思 係啦，因為佢其實都公開問大家攞資料咯，咁啊連影帶啊所有嘢都可以攞得，咁點解大家又唔即係當時又唔去俾呢啲資料咧？咁樣咁如果事後咁樣講，咁又即係可能對監警會又唔係太公道啦。 不過可能係咪好多人唔知道？原來我直接揾下監警會，佢會聽我講。 呢個就係監警會自己做得唔好，係佢宣傳上面做得唔好啊！呢度嚇佢係啦。 嗱，成份報告裏邊咧，即係講咗好多事情。事實係所謂嘅事實係點樣發生？跟住有一啲係監警會嘅觀察或者意見，咁跟住咧就有好多嘅即係善後嘅措施啦，有幾十項嘅建議啦。咁嗱，呢啲建議咧嗱，剛才都已經講咗一啲啦。如果話針對住721同埋831嘅咧，其中就包括就係721就希望大家改善各級協調啦，呢個監警會嘅建議啦。檢討策略警力部署啦，檢討網上資訊同埋不實指控嘅一啲策略啦，加強同公眾溝通啦。 其實咧睇到啦，831咧都係咁，其實都類似就係加強協調啦，監察多啲社交媒體啦，迅速咁樣去應變一啲不實嘅消息，澄清一啲不實嘅消息啦。咁呢啲就係嗰幾十項嘅建議之中嘅其中一部分啦。嗱，即係睇嚟咧有好多嗱，民主黨有個講法嘅就係話，而家將警暴問題咧就公關解決，似乎又真係好多係叫大家喂溝通好啲，部門協調好啲，同埋呢個。即不實消息，網上的資訊要留意啲，咁似乎呢個佔咗好大部分，我覺得。 我諗因為有啲牽涉到要調查嘅，或者係有啲案件喺度跟進緊，或者一啲投訴喺度跟進緊，咁有一啲具體啲嘅嘢，可能監警會未必能夠喺呢個階段寫出嚟，即係例如可能係喺嗰個培訓指引裏邊啦，應該點樣改啊？嗰、那個警察通例裏邊其實係就住一啲武力使用嘅章節啊，究竟應該點樣去加強佢啊？點樣去細緻去標示究竟去到咩程度可以用啲乜嘢武器啊？或者佢個指引應該點改啊？呢啲喺呢個階段可能佢未必可以咁快可以做得出嚟。但係其實呢啲嘢唔應該係呢個月，即係唔係應該事隔嗰十個月而有先拎出嚟嘅，應該係早少少嘅時間咧，應該係已經係陸續去放出嚟，咁啊令到警隊可以喺即係呢一段時間裏邊咧，早啲去改進，早啲去有一啲更新，令到咧就喺處理啲大型遊行活動示威嗰邊咧，用嘅武器咧係比較恰當啲。 大家听紧嘅朋友咧，有冇啲咩意见咧？对于监警会呢份成千页嘅报告咧，大家觉得有边啲做得好，有边啲做得唔好？打电话嚟1872311啦。咁啊，郑成龙咧就系以前喺监警会里边都做过啦。咁我想问下咧，就系譬如你见到佢咁多嘅建议咧，有边一啲系喂真系切实可行嘅，系即刻要做嘅，做快啲嘅？ 我暫時真係見唔到嗱，即係例如係乜嘢咧？好簡單，例如係即係警方要同記者做一啲守則出嚟嘅。其實如果做到一早做咗啦，其實就係因為其實即係採訪嗰個自由啦，其實你唔應該有啲限制啦。咁警方應該係要即係喺切實可行嘅情況之下嘅，要協助呢啲記者。如果能夠大家即係一早可以協商，有一個好嘅守則嘅，其實傳媒聯絡隊當初希望設立就係希望可以同記者有一啲好嘅溝通。但係喺個過程裏面，有時我哋喺街做觀察咧，見到就係連傳媒聯絡隊啊啲同事都係俾防暴推埋一邊嘅。嚇呢啲咁嘅溝通方面嘅嘢，或者呢啲咁嘅協調，係咪就係、是？警察同記者有一啲守則就可以做得到咧，呢、這個未必可以做得到。 係啦，而家就係警察同埋四個傳媒組織咧，就應該會喺今個禮拜尾咧， 係 應該係星期四咧就會開始會嘅。咁啊嗱，裏邊咧相信都想係傾呢啲嘢噶啦。咁但係係咪能夠成事咧？咁真係睇住啦。我覺得即係以往嘅關係嚟講都幾難嘅。咁嗱，另外咧就係特首咧就即係將嗰幾十項建議咧就抽咗一啲出嚟話會優先處理嘅，其中就包括剛才阿鄭成龍所講啦，就係傳媒嘅工作點樣協調得好啲啦。另外就係警方同其他即係前線嘅警務人員啊，控制指揮中心點樣協調得好啲啦。呢個又係一個溝通嘅問題啦。另外就係社交媒體有好多不實信息。咁警方咧就係要盡快去澄清啦。嗱，呢啲都係溝通問題啦，同公眾嘅溝通啦。咁嗱，呢個特首認為嘅主要五樣嘢咧，大概有大部分都係呢啲溝通問題。咁其他嗰啲咧就係話臨時拘留所，即係新屋嶺嗰啲，因為設施唔好咧，就唔好再用啦。咁呢啲又好似定咗嘅咯。 其實呢啲相對簡單嘅， 做咗嘅咯。另外就係警員識別啦，睇下點樣做好啲啦。咁有一個章節講呢啲嘢嘅，咁但係其實都開始做緊啦。而家後期慢慢開始做緊，都係做緊 嘅 咯。 我相信即係當警方遇到好多即係呢一類型嘅投訴嘅情況之下咧，其實佢哋有得已經改動咗啦。好似頭先你所講啊，新屋嶺咁根本就唔會再用啦，因為其實根本就係一個好偏遠唔適當嘅地方。 同埋電話都係得一個。 系啦，咁另外就係當要需要支援醫療嗰陣時，亦都係冇可能做得到咯。咁另外其他喺嗰、那個即係我諗相信就喺催淚彈啊，或者催淚煙啊，佢使用啊，或者即係嗰啲胡椒彈球嘅使用啊，應該係急切啲做一啲更新，令到咧就係使用嗰陣時唔會咁大嘅意見，即係市民唔會咁多意見，或者係即係被捕人士唔會咁多意見嚇。 好，電話裏邊有黃先生，黃生你好， 係你好，兩位好， 係你好。 系嗱，我就睇过下嗰个审视报告啦。咁既然佢觉得系审视报告嘅咧，但系佢又话冇调查权，但系我就落咗好多好肯定嘅结论。咁所以我觉得咧 ，IPCC 嗰个第一个 C campaign 咧应该改名，改做 Counterside Independent Police Counterside Council 就差唔多啦。 嗯， 咁就我睇到佢咧，特別喺4.283嗰一段咧，佢就講咗話，即係如果係有啲照片、錄影片段之中有證據顯示警務人員使用武力超出可容許尺度，縱使係冇投訴個案，監警會期望處長會秉公辦理。咁、 哦、 你監警會做緊啲乜嘢咧？ 嗯， 啊，你等即係等，嗱，你唔使做啦，等警務處長自己去判斷啦，去做啦，咁樣，就算冇投訴個案，既然你睇到。 咁而家个制度系咁噶，而家个制度系要投诉先做到噶。 但系既然你自己都话睇到有片有录影啦，咁如果真系冇人报案嘅时候，你可以乜都唔使做啦。咁你不如唔好要，要嚟做咩咧、 嗯？明白。好， 同埋仲有我睇到支段第四章支段37嗰度，佢只系讲话警方支持者多称示威者为曱甴。但他完全就没有说到说警员都有称示威者是曱甴。 嗯。 那我不知道了，即是他们完全是 endorse 的警务处那些报告。 好，多谢黄生的意见。郑成龙在这里，即是其实那现在他们的权力就是要有投诉先，要有投诉先做到事，如果没有投诉真的期望警务处长自己搞定自己的。 其实在监警会条例我经常都讲在第八条的第一段诗里面讲得很清楚的，其实如果监警会是预觉得是会衍生需汇报投诉，其实可以根据这条条文就向警务处处长去反映意见或者特首反映意见的。但是如果你说哦实际权力是绝对没有的，所以他只是能够建议警务处长去做一些事。所以其实你见到即上个星期的话，警务处长已经讲了话他有一个即新的委员会由一个 ACP 去处理，那就是这样的意思。 好了，电话里面还有郑先生。郑先生你好。 你好。 是请讲。 你好。 哎呀，我想讲回刚才你们所讲的话，在999那个太阳门的问题。 嗯。 我是前皇家香港警察来的。 嗯。 咁以前我雷错方做呢，所有的电话打入来呢，或者同个前线的警员呢，那个 radio 呢沟通呢，是一定要有晒所有嘅录音嘅，系唔会 delete 嘅。 嗯， 讲翻就话你 IPCC 嗰度嗰个去作出嘅调查嗰样嘢咧，系应该咧。头先我同阿郑生认同阿郑生所讲嘅嘢，就应该系去直接去要求警方，即系我哋以前嘅警务处要交翻所有嘅问题啦。你包括721嗰日，我都自己喺屋企都有直接打咗去999。个电话系唔通嘅， 嗯， 即系个问题就系话，警察系唔到场，都有嘅，市民都有应该再去追点解个事啊，都唔到场啦，呢个合理噶嘛， 好， 系啫， 系，明白，好多谢， 仲有一个问，仲有个 仲有十秒时间， 系 啦，吓， 系。 系，不如我哋一阵，我哋因为时间关系啦，咁有咩我哋一阵再倾，唔该晒你，我哋听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有网民号召到中环一个商场和理唱，傍晚约6点，几十人在商场地下和一楼聚集，高叫反修例口号。有站在中庭的人身上挂起标语，将黄色雨伞放在地上，亦有人高举象征五大诉求的手势，有人手持旗帜。商场广播提醒在场人士保持社交距离，以免违反限聚令。有保安在场观察，而商场外近龙和道一带有军装警员巡逻，多架警车戒备。立法会内务委员会由大会主席指定的陈建波主持下选主席，期间民主派议员和保安员多次发生推撞，场面混乱，最终在没有民主派投票之下，由民建联的李慧琼当选连任主席。开会期间，多名民主派议员在台前展示一块黑布，被建制派议员批评制止，双方互相指骂。许智峰、朱海迪和林卓廷等十多名民主派议员被逐出会议室，亦有民主派议员倒地，会议一度暂停。民主派表明不会承认今次选内会主席的结果，批评建制派一再夺权。民主派又解释，当时在会议室内展示黑布是为了表达建制派黑箱作业，建制派就质疑民主派用黑布遮掩黑布，不想人见到他们的冲击行为，认为执法机构需要严肃跟进。 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今早选主席，期间多名民主派议员被逐或者被抬离场。其中一名被逐出会议室的议员许智峰说，当时保安非常暴力，他被抬出会议室后感到心口痛，在会议期间亦曾经出现呼吸困难。他事后到医院验伤和照 X 光，医生诊断他胸口压伤，观察几日后决定是否做电脑扫描。对于建制派批评，民主派在会议会里面拉起黑布，试图遮掩暴力行为，许智峰说建制派的说法无理，无理和可笑，无需回应。世界卫生大会视像会议揭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讲话，强调中方始终本住公开、透明、负责任态度，及时向世卫和相关国家通报疫情信息，第一时间发布病毒基因序列信息，毫无保留与各方分享防控救治经验，为有需要的国家提供大量支持和帮助。习近平说，疫情仍在蔓延，防控仍需努力，中国支持在全球疫情受控之后全面评估全球应对疫情工作，总结经验，弥补不足，这项工作需要科学专业的态度，需要世卫组织主导，坚持客观公正原则。他又宣布，中国在两年之内提供20亿美元国际援助，用于支持受疫情影响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抗疫工作以及经济社会恢复发展。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28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持续不稳定，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时温25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狮子山隧道公路一带嘅交通先啦。较早前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隔田村对开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不过咧都系多车啊，龙尾去到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出口噶。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隔田村对开曾经有意外事故，清咗场，不过都多车，龙尾去到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出口噶。咁啊塞紧车嘅朋友咧要忍耐一下啦。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虽然仲系多车，不过冇头先咁夸张啦。而家龙尾喺东港中心嘅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分叉位，狮子山隧道沙田咁啊龙尾喺呢个窝打路道啦，窝打路道龙尾约道龙翔道嗰边就大致回复正常。大老山隧道去沙田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噶。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仲系非常繁忙，龙尾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湾段。港岛路面方面咧，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至到呢个油街一带咧，都仲系比较多车。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至油街段都仲系较为多车。南区大潭道今晚有工程噶，咁啊大概今晚嘅9点啦，去到听朝早上6点，大潭道近住石澳道交界一段咧，会临时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咁如果大家今晚会揸车经过大潭道咧，要特别小心同留意啊！今晚9点去到听朝早上6点，大潭道近住石澳道交界临时改为单线双程行车。九龙路面方面咧，而家龙翔道荃湾近住彩虹交汇处一段咧，都仲系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丽业街，窝打老道沙田九龙塘段亦都系多车啦。咁啊，龙尾到公主道近住巴富街附近。至于新界啦，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沙田火车站一带都系多车嘅。龙尾分别去到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美田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管理新思维嘉宾 庄太良教授， 其实我哋慢慢都开始唔记得咗，我哋当年冇呢啲自由行嘅游客，我哋啲珠宝店点样生存？今次疫症过咗之后咧，咁所以零售业除咗唔好咁依赖旅客之外咧，仲要谂下有多啲方法可唔可以点样做？摆上网买，通常就系几百样嘢摆埋一齐，佢就会上网同你买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在乎你。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郑成龙。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今日嘅评论员系郑成龙啊。咁最后半个钟头咧，我哋留意翻就系立法会嘅内会啦。今日又有。冇打場面喎，咁啊，事源就係、是、有關內會嘅主席選舉啦，都拖咗幾個月啦，都已經大半年添啦。咁今日咧叫做有突破啦，就係、是、咧立法會嘅主席梁君彥咧，就根據一啲律師英國御用大律師彭力克同埋大律師陳浩琪嘅意見咧，就認為咧係可以利用議事規則第92條咧，就決定一啲即係作出一個叫做換咗委任咗陳健波咧係做內會負責選主席啦，而今日咧就佢作為負責選主席嘅一位主持會議嘅人咧，就已經選咗民建聯嘅主席啦，咁而家內會嘅主席咧就已經係即係選咗出嚟啦，咁但係喺成個過程裏邊咧，當然又見到有14個民主派議員被逐啦，咁另外咧就有今朝亦都見到嘅就係、是、有好多保安咧就係、是、保護住陳健波議員咧係。去主持呢個會議啦，當中亦都有保安同民主派嘅議員，即係可以話打成一片啦。咁雖然就出拳出腳就未見嘅，但係喺當中咧都有好多嘅肢體嘅接觸啦。咁總之而家咧李慧瓊就係繼續連任內會嘅主席啦。係咁咁而家就其實啲會咧之前嗰次已經個議程啊都大致已經定曬㗎啦。 係即係其實我哋。即估唔到喺香港嘅議會會變到好似台灣議會都打到咁緊要，即係據報就係朱凱迪同埋尹兆堅都受咗傷啦，亦都有一個即係立法會嘅保安員係即係需要好似話要送院啊咁樣啦。咁、但係睇個情況的話嘅，其實財委會主席波哥其實佢已經係一早已經係定咗，亦都預咗係會有呢啲咁嘅場面出現嘅。咁所以你都見到啲保安員一字排開。咁但係泛民亦都話覺得自己應該要做嘅。咁但係坦白嚟講，即係定就已經係定咗李慧瓊係主席啦。咁如果即係再有其他嘢係唔滿意嘅，我諗即係唔好再出現打鬥場面，而大家可以司法覆核又好，或者用其他即係我相信文明啲嘅方法去處理呢一件事。件就會比較好啲。 嗱，咁啱啱見到嘅消息咧，就係梁君彥話啦，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話咧，就係由於今朝內會主席選舉嘅期間出現秩序混亂啊，有保安受傷，咁就話咧亦都有秘書處職員喺執行職責嘅時候受妨礙而受傷，秘書處已經根據行管會早前決定嘅機制報警處理報咗警啦，咁嗱，見到嘅就係，亦都有立法會即係民主派議員話自己受傷嘅，咁其中咧，許智峯咧就被見到啦，就係被啲保安咧就係用膝頭咧就係即係撳咗地下之後，用膝頭咧壓住佢嘅心口啦，咁許智峯都話咧就以前未試過咁樣被保安對待啦。好啦，咁啊電話裏邊咧就有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張國軍嘅，張國軍你好啊， 好你好，大家好， 係啦，咁今日嘅事係咪都預計之中啊？ 都系噶啦，因为其实咧喺上个礼拜开完会之后都，其实好多传媒都报道啦，就话因为反对派嗰边咧有一啲比较 即係偏激嘅支持者又覺得佢哋反對派議員交唔到貨， 嗯， 所以其實都預咗佢哋今個禮拜咧一定要升級，同埋喺尋日都見到阿朱凱迪佢自己都喺佢個 Facebook 裏面都預告咗㗎啦，佢話今日就乜都冇㗎啦，只有武力嘅一圖咁樣，所以其實都預計到今日一定會係一個幾不堪嘅場面啦，我會覺得係。 嗯，咁對於梁君彥呢個做法你點睇咧？因為見到都有一啲嘅講法就係話咧，其實而家第九十二條啊，即係議事規則第九十二條咧，就係其實規定主席係有權去處理一啲議事規則冇規定嘅事啫。咁而家點樣選主席，其實議事規則係有規定噶嘛。咁用呢條係咪合法咧？你覺得？ 咁就視乎究竟我哋議員喺即係呢過去呢段時間有冇議事規則嘅一般條文咧，係去正常合理地咁樣去選主席啦。咁好明顯喺過去七個月嘅時間咧，如果有人都認為嗰個一個正常合理嘅做法咧，咁我坦白講真係無話可說啦。因為你諗下，我哋十月開會就開到七月。咁啊，即係九個月嘅會期到啦，咁內會，咁內會九個月去到今日，即係可以咁講，去到今日要咁嘅場面解決咧，都用咗七個月。如果今日都解決唔到內會選舉主席咧，就可能九個月會期咧，我哋九個月都選唔到主席。咁如果呢個係合理做法咧，我相信喺世界嚟講都係奇聞嚟㗎啦。 啊，張國軍，但係有個問題，我可能同你理解嗰個議事規則第九十二條有少少唔同。佢咁裏邊講咧就係話。在議事規則內未有作規定事宜啊嘛，頭先講個講法就係話已經有規定係點樣選主席噶嘛，但你頭先話佢個做法係唔合理，不代表佢冇規定啊。 嗱，佢個規定咧就係話你要依嗰個議事規則去主持個會議啊嘛。咁但係有人如果佢係唔依嗰個規則去主持會議，其實佢已經係可以咁講，係濫權。阿郭榮亨喺過去呢段時間咧。是濫權越權的，因為你想想過去七個月裏面呢，我們每一次開內會處理的事全部跟這個內會選主席呢完全我覺得呢是沒有關係 的，但是它是違規嘛，但是不是即是現在說的是違規，就不是說未有規定事宜， 它是沒有依照那個選舉內會主席的 規則去做事嘛，它完全是離開了那個規則去做事嘛，所以其實這樣說，在當然在議事規則裡面有條文呢，就是讓主席呢是去，即是我想其實呢在任何的很多寫法律條文啊，或者定立規則的時候呢，都一定會有一個留列，有一個叫 inherent 一個即是固有的權力呢，去給主席呢是做一個即是去修復的一個功能的，而在今次裡面其實主席亦都行使這個職權，而這個亦都得到坦白讲，两个即系御用资深大律师嘅肯定。咁如果当然啦，反对派嘅议员去口口声声话大会主席系冇权咁做嘅时候，佢绝对有权去提请法院嘅。但系你见到今次好奇怪，过去其实任何即系冇咁大件事嘅小事咧，佢哋都可以众筹去司法复核、去私人控诉。但系今次虽然佢口口声声坚持就唔同意大会主席嘅做法，但系。去到今日為止，你見到佢哋咧，佢哋反而係避而不談咧，冇話透過法律程序咧去糾正佢哋認為大主席做錯嘅嘢嘅，佢哋仍然停留咧係一個口誅筆伐嘅一個階段啦。如果佢淨係口誅筆伐話唔同意人哋嘅意見嘅時候，你係冇辦法改變佢呢一種唔同意嘅意見。但係唯一我諗大家唔同意見嘅時候，你唯一可以做嘅，你就係嚟透過法律程序咯。過去長毛唔同意主席有權剪布。佢都走去法庭，法庭去釐清啊嘛，呢個係為應該要做嘅正途嚟噶嘛。 咁嗱，以後嗱，呢個會唔會成為常態咧？即係主席行使透過第九十二條議事規則去行使呢個權力，其實個權力係好大嘅。 當然啦，咁所以喺行使嘅時候一定係要克制嘅，你就唔可以咧，即係失驚無神，即係立法會喺正常運作之下，你無端端就去做一啲加插一啲嘅做法。咁梗係絕對唔得啦！我相信都要嗰、那個嗰、那個議會嘅情況係令到大家認為喺客觀上咧係可係需要咁樣做。咁而喺坦白講，由去年十月到今日一路以嚟嗰個內會嗰個情況，我相信呢一個係令到大會主席係可以有一個足夠嘅理據咧，去根據呢個條文咧去行使呢個權力咯。坦白講，如果係太早嘅，喺上年例如你話十月開始郭榮亨選唔到主席咧，十一月早就做咧。可能呢個情況就未必咁理想，但係你去到今時今日，我相信大家都唔會有人認為呢個係立法會正常嘅一個嘅狀況咯。而立法會的而且確喺過去呢段時間內會係癱瘓咗，呢一個係無可置疑嘅事實。 係咁，你覺得以後 即系立法会主席阿梁君彦，仲有啲乜嘢系要即系用多啲佢嘅权力，令到成个议会嘅运作更加有效率？ 我谂作为大会主席，当然佢一定要咁讲啦，去审慎克制咁样去行使一个即系议事规则赋予佢嘅一个嘅固有嘅一个嘅权力啦，呢个当然唔可以乱咁用嘅。我谂喺法律意见里边都讲得好清楚，呢个权力系你要用得好小心，要系个情况你认为咧客观环境系足够，系让你咁做。咁所以呢一个喺佢行使之前，佢再攞法律意见先去做咧，我相信呢个系一个即系审慎嘅做法咯。 好，唔该晒张国军，唔该晒张国军系民建联嘅立法会议员啊。 中国生活百科， 外交系统和官媒的战狼外交最近就被多个中国重量级学者批评了，例如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时恩宏，他就说这样做不单止凸显不到中国在抗疫的领导地位，反而还加深了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鸿沟。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中国点点点，听得到的中国生活杂志。 529529529， 做咩啊？你准备买六合彩啊？ 唔系啊，我提紧自己，记得喺5月29号之前提名身边会保护生命、关怀伤困、维护尊严嘅有心人，参加香港红十字会、香港电台合办嘅香港人道年奖2020啊！ 真系点提名呢班有心人啊？ 上 redcross.org.hk 网上递交提名表格啊！ 5月29号截止啊嘛！ 暗处有光，全赖有你。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系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啦。讲到就今日喺内会咧，就系点解事情咧就系咁样解决咧，就系点解可以换咗另一个人嚟选主席咧？咁呢个咧就系根据翻即系梁君彦啊，大会嘅主席咧就根据佢自己再聘请即系立法会啦吓，再聘请就系英国御用大律师一位，同埋另外一位大律师咧就系去理解点样去俾佢一啲法律意见咧，认为咧根据议事规则，主席咧。即係立法會嘅大會主席咧，係有權去咁樣做嘅，即係話咧，去委任一個新嘅議員咧，去舉行呢個內會主席嘅選舉啊。咁其中嘅條文咧，就係根據翻議事規則第92條咧，就係話對於本議事規則內未有作出決定嘅事，立法會所遵從嘅方式及程序由立法會主席決定。如果立法會主席認為適合，可以參照其他立法機關嘅慣例同程序處理。咁而呢梁君彦咧就話佢係根據翻即係呢個大律師嘅意見咧，佢喺呢個情況之下係有權咧係去做呢啲決定嘅，就係委任陳建波咧去主持選舉啦。咁嗱喺電話裏邊咧就有民主黨嘅立法會議員胡志偉嘅。胡志偉你好啊！ 你好，你好。 係啦，今日嘅情況就係、是、即係似乎即係。立法會的主席的權力是都幾大啦，咁你哋見到嘅就係啦，咁以後咁點算咧？如果係咁嘅權力嘅話咧，你以後都唔使注意拉布啦，同埋以後都個權力係可以做到好多事嘅喎。 我諗如果從一個權力嘅運用角度嚟講，梁君彦嘅做法就係典型嘅有權用盡啦。九十二條其實就係我哋叫包底嘅條文嚟嘅，咁一般嚟講咧就唔應該隨意運用。咁但係你喺呢幾年裏面你見到梁君彦呢就不斷就係話總之議事規則冇制定嘅東西佢有權呢係設計一啲嘅係解決嘅方式。咁其實咁樣做嘅話呢其實對成個議會嘅運作係冇任何嘅好處，或者簡單講佢就希望呢係好短視咁樣呢係解決眼前嘅問題。但係無視咗呢咁樣嘅做法呢係立下咗一啲喺個議會上面本嚟應該係叫做互相尊重，而作为主席其实佢嘅责任呢係只不过係将喺议会上面可能两个阵营之间嘅一啲矛盾呢係通过中立而持平嘅方式呢去搵到解决嘅路径。但係好明显梁君彦唔係用呢一种态度啦，佢将自己嘅係个人嘅係应该保持中立嘅一个态度呢係压住喺呢一个 權有權用盡喺議事規則上邊佢有嘅空間去制定呢一個議事規則。 但係剛才 其實好明顯嘅， 係剛才我哋同阿張國軍講啦，咁傾過啦，咁佢嘅講法就係話，其實已經好謹慎、好克制㗎啦，已經係已經拉布咗成大半年啦，先至出呢個方法，已經係好克制喎。點睇？ 我覺得就係話咧，議事規則就係議事規則，議事規則自己本身咧係一個球場上邊嘅規矩嚟嘅，或者我咁調翻轉去想象就係、是、你喺球場踢波，如果有一隊強隊久攻不下。然后就是说你弱队这样样呢是打是即是901战术是不啱的话。咁然后就改那个的是游戏规则。就规定就是说呢我要搬龙门我要搬球场我要是改变球场里面所有人的角色。去令到就是说个防守的一方呢是怎样打怎样做都好呢都不能够按照原来的议事规则呢去抵抗。咁我諗咁樣嘅做法其實大家係唔接受嘅，因為咁樣樣係好明顯嘅輸打贏要囉，而且亦都係將呢一個議事規則嘅運用過程裏面呢係加咗各種呢係各種其實本質上係兩陣隊員嘅元素。 但係佢即係梁君彥嘅講法就係話其實已經係拉布咗大半年啦，咁令到內會嘅運作幾乎癱瘓嘅時候呢，立法會主席就係有憲制職責去做啲嘢咧，係令到成個立法會嘅運作正常。 我又翻轉頭問咯，梁君彥，咁究竟當我哋係有呢一個舉動嘅時間，民主派呢個舉動嘅時候，有啲乜嘢係阻止到啊？政府係要做財政預算案照行，政府話要審議呢一個嘅係侍產假照行，甚至就係話佢要如果已經係定咗個先例，根本就佢就會呢一個。唔需要經過內會就可以將啲法案係擺上呢個大會度審議。從呢個角度嚟講，喺內會上面嘅過程，本質上只不過係兩陣隊員嘅一個戰場嚟啫嘛。咁但係佢連咁樣嘅處境佢都唔接受，咁就第一點。第二個就係、是、如果佢覺得自己咁樣做咧係冇任何嘅壓力嘅話，其實佢喺上一次李慧瓊去行使嗰個嘅所謂未選出嘅內會主席都有權。是定議事的程序可以呢是在一個內會的內會的議程上面呢是定立了在選舉以外的議程的話，那其實他不如早點做了這一件事。很明顯的今次的行為呢就是說上一次他讓李慧瓊只不過就是在個議程上面是加議案，他都覺得是可能有人呢是挑戰他這個做法呢是做得不夠完美，所以就要再加上今日這個情景去由陳建波打開另一個的是制度上面從來都未見過的現象，就是由梁君彥去選擇一個的是就是立法會上面的建制派呢去主持這個會議。我覺得這個做法呢其實是很明顯是他自己別有用心的做法來的，不用說那些所謂的是就是他有責任去打開所謂的議會秩序。議會秩序的矛盾和那個的是點解出現到今時今日嘅現象，係牽涉到建制派保皇黨冇履行到作為喺呢個基本法上規定我哋要監察政府嘅施政，佢只係做咗呢個橡皮圖章。喺咁嘅背景之下，市民要反抗其實係好正常，不好顯而易見嘅事情嚟嘅。 係啦，但係胡志偉，如果你咁樣睇咧，即係你頭先都講到啦，佢有權用盡啊嘛。咁換句説話講，其實佢呢個舉動就真係喺即係佢嘅權力範圍以內做得到。咁我想問下民主派，跟住會就住呢一件事，會唔會有司法覆核，或者有咩其他嘅做法會做？ 好簡單，好簡單去答你呢一點咧。 嗯， 其實呢種有權用盡點解會出現呢？就係、是、因為喺個議會上邊出現大多數人嘅暴力，佢哋得到好少嘅係。我哋叫公众嘅系票数，无论喺过去嘅喺地区直选上面所表达嘅系市民投票嘅系比例，或者系今次区议会选举反映到成个社会嘅取态，就系、是、对于建制派呢一种嘅系即系事事保皇做应声虫嘅态度系极之不满。咁喺咁嘅背景之下，佢只不过系恃住自己系有即系、就是、所功能组别嘅护身符，去令到就系、是。議會上面嘅少喺普遍市民上面得到嘅少數支持，成為議會嘅大多數，然後就利用咗議會嘅權力。呢種做法係一個係 制度上面嘅係不合情理，亦都制度上面令到呢個議會咧係不能夠成為解決問題嘅一個平台。咁因此，佢所運用嘅權力，所謂有權去用，其實佢只不過係濫權，佢只不過係將本嚟係唔應該係佢可以運用嘅權力咧，去夾硬扭曲，去由係將呢一個本嚟係擺喺度嘅權力應該盡量找其他的方法去解開的時間，他不做，然後就貪圖這些這樣的是快刀斬亂麻的方式去令到議會秩序，其實只會進入一個呢是更加多的是即是大家的爭議，亦都或者可能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期望的立法會是變成好像人大這樣，人大政協的會議這樣只是橡皮圖章，但這個絕對不是香港在我們一路是這麼大家咁緊守我哋香港社會核心價值上面，希望見到個議會走向變成就係只係禁聲、橡皮圖章。 明白。但係胡志偉，你喺呢個情況裏面，你會唔會即係選擇會做司法覆核啊？咁有啲咩後續嘅情況可以做呢？咁樣 我自己，我哋見到其實呢一個題目本身咧，喺過往已經係有其他同事做過司法覆核嘅，咁亦都係梁君彦呢已經三番四次講，就因為個法院呢就俾咗個權佢要維持個議會秩序，所以佢咪有權用盡囉。我覺得最重要嘅改變就係嚟緊嘅係九月份立法會選舉，因為立法會選舉呢係重新係令到成個議會呢嘅民意係要透過呢一次嘅係立法會選舉係一個接近係即係公投嘅現象呢係重新定位。如果唔係嘅話，即係在議事堂上面，在這個制度裏面的制度暴力呢，只會是繼續下去，去損害香港人的利益。 胡志偉，是這樣，我想問你，就是現在呢都見到有些的有些的素人或者本土派呢就會覺得，現在民主派在議會的抗爭力度不足，今天見到你們，他們似乎要你們可能的抗爭力度要加大，你怎樣看這些意見？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會係喺議會當中咧，係用盡佢嘅係各種嘅方式能力。但係我亦都唔可以唔承認，就係當你面對四十個嘅係建制派，你面對五十個嘅係保安，我哋民主派係有得22个人嘅時間。今日我哋所有嘅同事其實都見到大家係全力以赴嘅，但係當你面對嘅係即係對手咧，係擁有住个会场上面的保安，会场外的是这个黑警，在议会里面也都有这个是投票的机器的建制派，在这样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要为在议会当中的民主派呢是充权，而接下来的立法会选举呢是一次充权的过程，我们应该是要呢是大家尽一切的努力，令到35+实现得到，去扭转当前的局面。如果唔系嘅话，政府就会同埋呢个保皇党咧系如取如攜，利用个制度咧系去立下更多伤害香港社会嘅法案，亦都损害更多香港人嘅利益。 好，明白，唔该晒你，胡志伟。胡志伟系民主党嘅立法会议员。 我谂即系任何事，大家都好容易会即系联想到嚟紧好近就立法会选举啦。咁头先都讲到啦，话哦，以建制派嗰边有冇留一手咧？今日系未选呢一个内委会嘅副主席嘅，佢可能佢哋就留咗一手，留翻俾泛民嗰边坐翻呢一个位。 即系叫做示好啊？你觉得会？ 应该都系啦，系嘛？如果唔系的话，其实佢派40票，其实系可以主席同埋呢个副主席一齐选埋佢噶嘛。 嗯，咁啊，大家可以留意啦。咁今次其实梁君彦嘅用嘅呢个方式，可以话咧就即系开咗一个新嘅缺口啦。咁以后咧，即系有好多嘅问题咧，就可以由佢去直接话，因为我要搞翻掂成个运作咧，就个权力变咗咧，比以前又更加大。好，今日唔该。